我成日都抱住呢個心態，咁啊永遠咧都希望自己把握一分一秒，更加咧就即係恨錯難返啊！真係細個嘅時候有啲時間咧，哎呀嘥咗嘥咗，成日坐喺屋企嗌悶，哎呀嘥咗嘥咗。不過唔緊要，都係童年嘅一部分嚟嘅。好啦，咁啊開始今日嘅晨光第一線，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6%嘅嚇。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聽眾喺星期一嘅早上一齊起身啦喂！ 晨光每日一格， 有好多人咧就有满腹大计嘅，成日喺度谂，哇！我想点做，我想点做，我要点样发威，我要点样冲出呢个困境。最少九成嘅人咧都系讲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希望你唔系啦。其实点样先至可以kick off， 即系开始你自己嗰个嘅满腹嘅大计呢？是不是一定要锻炼到自己很犀利才得呢？不是个个都 superhero 来的，不是个个都有那些不知道什么颜色的药水吃下去之后你会变美国队长，又不是个个呢就可以说是好像钢铁奇侠这样啊，有这么多钱去到呢就打造自己的 super suit。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等到很犀利很劲的时候呢才开始 start up 我们自己的每幅的大计。如果你要开始的话，你就懂得个开始咧，哇！呢啲就犀利，呢啲非常之实干型。所以我哋要记住我哋自己嘅价值，我哋唔可以因为我哋自己嘅一啲耽误咧，影响咗我哋自己本身嗰个嘅才能同埋能力。如果你想有一个好嘅开始，我想简单啲嘅开始，好简单嘅啫，系咩咧？咁简单，就系你揾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先开始。所谓中意做嘅事情，即系话好似正极负极咁样。我唔一声黐埋一齐，搞掂咯，咁啊成功咗噶咯，系啊。其实人生有阵时啲成功咧，系冇你想象之中咁复杂嘅。咁啊，可能有啲人诶顺意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可以揾到自己嗰个窍门，将自己嘅兴趣同自己想做嘅事情嚟一个勾挂起佢，咁样佢哋就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就唔会咧系浪费时间，更加可以建立自己嘅兴趣点。你的正极、你的负极是什么呢？要靠你自己去想一想啦。早晨，朝早6:11。他们的正极、负极就找到了，因为老鼠喜欢大米。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 心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 睇睇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噶。咁如果大家系需要喺出边户外工作啊或者活动嘅时候，都要留意住补水啊吓。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亦都系微弱，日间系炎热嘅，能见度亦都系较低啊。咁去到星期三、星期四咧就会有几阵雨啦。本周后期风势亦都较大。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洗不洗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在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底下，香港人呢很多都不幸确诊。不过有不少新冠肺炎的康复者呢都出现了不同的后遗症。最常见的后遗症呢就包括了脑雾、经常都好疲倦和失眠等等。今朝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呢？注册营养师 Jim 呢就说，原来没有原因的疲倦、记忆力和专注力变差、失眠、甩头发、抵抗力下降、食欲不振和肠胃不适等等，都属于新冠病，都属于新冠肺炎的后遗症。阿 Jim 就说了，没有原因的疲倦其实是有原因的，一般就和缺乏铁质的症状相似，身体葵氧量不足就会引致疲倦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试下进食一些高铁质和奥米加3脂肪酸的食物，好似是红肉、猪肉、海鲜、紫菜、青鱼、三文鱼、臭刀鱼等等，都帮助到的。对抗新冠病毒的时候，就需要使用大量的维他命 B12 去提升身体的防御能力，加上可能在患病期间没有适当地补充，就会令到血液的维他命 B 不足了，短期内有机会会引致记忆力和专注力暂时变差的。营养师就说，可以试下多些补充维他命 B12， 改善回记忆力不足的问题。多些吃海鲜、牛奶、西兰花就可以帮到手了。至于失眠呢，有机会是因为免疫力细胞使用了大量的镁质进行身体里面不同的消炎和免疫力反应，从而就减低了呼吸道的病征。若然长时间都缺乏没有补充镁质的话，就会令到身体神经系统缺乏足够的镁质， 令到身体冇办法放松噶啦，咁就好容易失眠，瞓唔着啦。多啲食坚果类，好似系杏仁果、腰果、巴西坚果等等，就有助你解决失眠问题啦。至于脱发嚟讲，系因为身体流失咗过多嘅蛋白质、铁质同埋维他命 B 集，所以就会出现脱发问题啦。只要加以补充，就唔成问题啦。食多啲鸡肉、猪肉、三文鱼都可以帮助改善噶。染疫之后，维他命 D 嘅浓度亦都会有机会下降。维他命 D 除咗帮助提升骨骼健康，更加可以帮助调节肺部嘅免疫力。所以，如果维他命 B 未能够及时补充，就有机会影响免疫力啦。这个时候不妨出外晒下太阳，补充翻足够嘅奶类制品，例如饮下牛奶、食下芝士咁样都得噶。至于最后关于食欲不振同埋肠胃不适嘅问题咧，都听唔少朋友染疫之后出现咗肠胃功能混乱，例如胃酸倒流啊、腹泻啊等等。当肠胃未能够真正咁样消化同埋吸收食物嘅时候，就会引致腹泻或者消化不良啦。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只要补充足够嘅益生菌，就可以改善问题噶啦。除咗益生菌之外，更加要补充翻足够嘅双歧杆菌，咁样你嘅肠胃应该就可以得以调节啦。听咗咁多关于营养嘅 tips，你都不妨找下合适自己的食物来补充一下啦。毕竟建立自己的免疫力，令到自己有强健的体魄，才可以继续保持健康，避免下一次又被病毒入侵的嘛。 Ooh yeah， 揀好香水趁发现布是赚了真理。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被连忙回避。散杂闯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七楼的等洞口，三楼要搬货装修，可否再快两步 ？Come on！ Elevator，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拆。手叫司机踩油，他问好我话马路如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哇，睇唔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悬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猪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心借。 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天23度，早晨各位听众。在第五波疫情之下，基层家庭因为失业或者开不到工，其实都是很闭翳，家庭的经济状况受到严重的影响底下，又有不少的叫商户都因为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就是结业的危机。有机构就好了，他们就在不同的地区就推出一个叫做良朋好友计划，好人好事可以讲一下。近年都受惠的不同区份，之前也曾经是服务过屯门以及西环地区，近日就去到这个大埔区，区内合资格的居民经过社工评估之后，就每人可获20元的一个现金券10张这样，并且就可以凭着现金券就光顾区内20间合作的商户。这个计划就旨在希望解决一些就是基层的燃眉之急，同时也希望就带动小店的收入，推动社区关怀，导致就是三赢的局面。这个时候就很多困境在这里，需要多些人就不要想着他到底有多少力量去到付出呢，这样个力量足不足够呢？没人的力量是一定可以告诉你他足够的，相反就是大家有没有心去到就是做好件事。咁原因咧就即系佢哋大有大做，小有小做啦。咁今次咧就佢哋用呢一个20元嘅消费券啦，咁希望咧就帮助一啲嘅朋友，咁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减轻佢哋嗰个生活嘅支出啊。我自己咧咁亦都有阵时咧见到啲商店啦，喺条街行嘅时候咧，哇，有啲叫做执笠嘅情况咧，自己都觉得真系都有啲心痛啊！有啲铺头咧，可能自己都光顾咗好多年啊，突然间见到佢咧就因为受到呢个疫情影响而需要咧就关门大吉嘅话咧，都有啲即系觉得好可惜嘅感觉噶吓。甚至乎咧喺网上面都唔难睇到啊，有好多嘅叫做食肆咧，当我哋关门嘅时候啦，咁有好多人咧就表示得依依不舍。又会问翻老板啊，会唔会再开门啊？消失嘅唔单止净一个嘅商店，消失嘅咧，仲系我哋熟悉嘅味道。所以咧，我哋就要谂办法啦啊！点样可以咧，就系令到成件事做得好啲？好多时候，譬如一啲大嘅帮忙咧，可能政府就帮咗好多啦，亦都咧就好努力去到做。咁但如果你话小帮忙嘅，喺社区有好多唔同嘅慈善机构啊，或者你个人嘅力量啊，做得几多亦都可以得几多。如果你觉得喂喺经济上我冇法做到嘅咁样，咁你咪呢个时候最好就系做好咩呢？就系做好自己，紧守住自己嘅防疫措施，唔为医疗系统咧带嚟一个大嘅负担咧，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帮一个大忙噶啦。咁所以咧，有阵时每一个人啊，佢因为自己实际嘅环境情况咧，咁可能需要帮忙嘅工作啊或者类别咧系不一样嘅，但系咧你总会有办法系可以顾全大局做好件事嘅。 你说我是你多好，按照计划有多好，跟足了时务。比饱暖程度，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搭上好去路，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挨下去就算不自由，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勾起几多争斗，与脆弱时分，找快乐时候。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想不透，不要想不要追究，就算踏上好去路，

联合广播。 老婆老婆，我啱啱出咗粮，带你去食餐好嘅，想食咩先？韩式定系日式啊？ 都要都要，仲要食高级嘢。 老婆老婆，我系出咗粮咋，唔系发咗达啊！ 睇你紧张到，政府喺四月七号啊发放新一轮嘅5000蚊消费券，旧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只要账户仍然有效，咁就乜都唔使做，就可以透过同一个账户自动收到消费券啦。你睇，刷餐劲嘅资金咪有咯？ 系、哦。如果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香港，又或者 Tap and Go 嘅市民，仲可以一次过收到5000蚊嘅消费券，有效期长达7个月，去到10月31号噶。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噶、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噶啦。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嘅时间，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今日朝头早咧，白元浩打俾你咧，就系打电话俾阿 Kitty。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上个星期咧，咁你又话俾我听咧，咁啊见到一个日出啦，咁、断股今日都见到、啊。 系、哎，我都特登企翻喺个位嘅，但系今日见唔到太阳、啊。 竟然有啲咁嘅事？ 太大雾咯，我相信即系而家今日咧，我见到个能见度系比较低嘅，都系即系望远少少咧，都好似烟雨蒙蒙咁样样。嗱，虽然而家呢一刻我呢个位置咧，就好似系冇落。雨嘅，不過咧就都幾大霧幾濕咁樣，同埋都未見到即係太陽白白啦，咁啊俾啲霧遮住，俾啲雲遮住咗啦，咁啊希望晏少少啲雲散開咧就好天啦。 嗯，哎呀，我真係估唔到喎，以為真係咩都見到添，你嗰度。 吓，点解天气预报话天朗气清咩？ 因为唔系啊，因为嗱，第一而家就个空气方面咧，其实都系2至4嘅啫，即系低至到中嘅，咁又唔系话特别好嘅。不过咧，我见今日朝头早咧，翻工嘅时候，咁我就揸车啦，咁啊行经啲高速公路嘅时候咧，咦，我都见到，咦，好似差唔多天光咯，即系连我都睇到差唔多天光嗰个感觉啊。所以我断估就而家譬如6:37，咁你会唔会？見到個太陽白白啊，翻工啊，升上嚟咁啊，同大家 say 個 hi 咁樣咯，原來冇喎。 哦，其實依期咧應該就見到喺雲霧後面嘅，不過可能呢下佢多雲啊，多雲遮住咗，就見唔到佢嘅真身。咁啊，唔知之後啲雲散咗，就會唔會陽光普照啦？不過呢兩日都好舒服，我想講，即係譬如尋日啦，咁啊都係星期日假期啦，哇！嗰陣風咧，直頭有少少好似去咗旅行嘅感覺啊！即係佢係陽光普照啦，尋日跟住咧又有一啲嘅微風吹埋嚟啦，真係嗰啲係有錢都買唔到嘅天氣嚟。 哇！但係你唔覺得好熱咩？而家啲天氣已經，我覺喎。 啊，你仲去行山嘅、哦？我都系去即系坐喺露台嗰度凉下啫。我又觉得都 OK 喎、哦。不过如果你话呢啲日子去行山啊或者跑步咧，可能都会开始感觉到有少少辛苦嘅。咁但系我啲朋友就话：，诶、哎，冇啊，捉住呢个仲有凉风嘅日子啦，唯有咁样。咁可能即系再过多几个礼拜就未必有啲咁舒服嘅天气啦。 哦，系啊，呢、這个真系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户外活动嘅时候特别小心。特别咧，最近你有冇睇嗰个夏承焕水塘嗰个新闻咧？咪咩龟裂嘅？ 哦，系啊。 其实我嗱，虽然啦，即系叫做大家都会觉得系奇景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太多人去啦。我讲翻啦，我自己就冇去嘅，因为呢、這个我都觉得太多人啦。咁同埋咧，见到佢寻日同埋前日咧，连续两日都有啲意外，有啲仲几严重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大家去行山嘅时候，即係老土啲講句，第一就量力而為，第二就唔好諗住揾個好靚嘅位咧去打卡，就搞到自己即係咁麻煩咯。 係啊，總之就小心啲啦，所有嘢都係啊。咁其實都唔係淨係話行山嘅，我諗好多即係户外活動其實本身咧都潛藏住一啲危機嘅，咁、 啊、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至上咯。 係啊，就坐屋企啊都要留意住啲家居安全啦，係咪先？ 啱啊！ 好啦，咁你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 好， 转头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早晨啊，各位听众，而家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分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当然咧会有我哋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 而家望出去咧，虽然咧就唔系话好有个好靓嘅太阳啦，头先跟个 Kitty 讲，咁但系始终都开始见到咧系天光噶啦，六点几啦嘛，就系七点啦，六点四十一分，咁啊有一个咧都几得意嘅，同大家讲下咧喺呢个百科全书入边揾到一个咧就系叫做鱿鱼，啊鱿鱼点解得意咧咁样？原来之前嘅时候咧，咁啊喺一个美国嗰度啊，由于深海嗰个黑暗咧就冇光啦。我哋好多时咧，如果要观察一啲海底嘅生物嘅话咧，其实都几绞尽脑汁噶。咁讲到咧，就系美国喺加州一班海洋科学家咧，早前啊就喺一个咧叫做圣克拉拉县嘅圣河室以南嘅对出海底嘅峡谷，系海底嘅峡谷噶。透过咧遥控嘅潜水器，成功咧就喺大概725米嘅海底入边咧，哇，都好深啊！拍到呢一隻全身红色嘅，布满咗咧就发光嘅斑点，俗称士多啤梨鱿鱼嘅身影，啊，都几得意。佢真系咧士多啤梨，大家知道咩样啦？佢就系一隻士多啤梨颜色。以及有啲一粒粒嗰啲就士多啤梨嗰啲黑头咧，嗰啲样嘅鱿鱼，即系你将一只白色嘅鱿鱼啊，白色嘅部分变咗做士多啤梨嗰啲颜色啊，咁样你就冇错啦，就系咁嘅样啊，即系完全冇呃你。我睇个照片之后咧，发觉，喂，士多啤梨鱿鱼呢个名形容得相当贴切。好啦，今次呢个咧都犀利，嗱呢一个叫做海底啊，几乎全黑啦。研究所咧就派出咗一个装有高清拍摄镜头嘅无人潜水器，喺水底深度200米至到3000米嘅海域咧，嗰度可以巡视嘅。佢喺海底咧就会发出啲光线啦，咁要拍嘢噶嘛，系咪？要 cam 咁，所以都要光噶。最终咧游下游下嘅时候咧，竟然间俾佢咁好彩，呢啲真系好彩啊！大海竟然间咧俾佢影到一只士多啤梨鱿鱼。若果唔计呢啲叫做嘅竹苏在内嘅话咧，呢一只嘅鱿鱼长大概咧就13厘米，就唔好大嘅啫吓，13厘米左右。难听啲讲句啊，13厘米左右就好似我哋平时街市见到嗰啲咁嘅鱿鱼嘅长度，双眼一大一细，鸳鸯嘅，比较大嗰只眼睛咧，佢系荧光绿色，细少少嗰只眼睛咧就系深蓝色嘅。 负责咧就系视察一下周围嗰个环境，有冇安全，有冇猎物，有冇危机。不过士多啤梨鱿鱼咧，其实啊，并非咧就净系会呈现红色嘅，啊，佢能够咧就系产生光线嘅，呢个犀利啦，从而令到身体同埋周边嘅环境嗰个颜色咧就相似嘅。呢招咧都称得上系其中一支绝招嚟，因为唔少嘅动物咧或者海洋入边啊，佢哋都可以咧就自己身体产生一定嘅颜色噶。除了就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之外，就好像这个士多啤梨鱿鱼一样，它可以产生光线，令到就自己和身边的环境颜色相似。如果这些科技不是科技，如果这些生物科技用在这个军事上面，那就不得了了。即是人都会因调节这个光线去到就令到自己和身边的环境的颜色相近，那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隐形了。因此啊，所以啦，呢一个嘅士多啤梨鱿鱼咧，佢喺深海往往只会露出黑色嘅身体，因为佢咧就调节到自己咧同呢一个四周围环境咧差不多噶，调节到咧就好似黑色嘅身体去到避开抹香鲸同埋海豚等等嘅掠食者。鱿鱼咧，我记得系之前咧，都有次嘅神光百科咧就讲过，其实鱿鱼都有好多分门别类嘅。有很多人咧，甚至乎譬如鱿鱼啊、章鱼啊、八爪鱼咧，都未必识得分嘅。有机会啊，耐少少咧，唔好成日讲鱿鱼，迟啲又同大家讲下啦。我自己咧，其实都中意咧，就系睇下啲鱿鱼嘅，因为咧，我觉得鱿鱼嘅轮廓咧就都几特别啊吓。除咗咧喺嗰啲叫做鱿鱼丝上面咧会见到佢嘅踪影之外咧，即系佢个轮廓之外咧，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活生生嘅鱿鱼咧，香港嘅海域咧都有唔少噶。亦都有唔少嘅船家，甚至乎咧有唔少嘅香港人咧，就中意自己咧就有个艇仔咧就出去咧就捕获呢一啲鱿鱼噶。我哋捉嗰啲咧就叫做墨鱼，呢啲咧就鱿鱼嚟嘅。有阵时你即系如果去钓鱿鱼啊嘅时候咧，你都可以钓到咧，真系唔系讲笑，成只手臂咁长嘅鱿鱼咧都一样可以俾你捉得到噶。咁啊睇下你自己技术啦。咁当然啦，捉咗之后咧有将佢放生嘅。要养到咁大嘅话咧，佢自己都好巴闭噶啦。不如咧就等佢自己再继续喺个海嘅世界嗰度咧，就好好地生活一下，令到呢个海洋嘅物种咧就得以保留咯。不过讲翻呢只士多啤梨鱿鱼，咁啊都系啲非常之稀有嘅物种嚟嘅。好彩潜水艇咧就净系影下佢相，拍下片就冇捉佢上嚟啫。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准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谁又犹豫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望。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的摸索。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会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光，嘴巴太干渴。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 请到来一首歌曲《风月》啊。 我与世界手与风。 时间嚟到早上嘅6:49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有我哋嘅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今日朝头早咧，哇，好紧要啦！我哋除咗讲 I T 之外咧，仲讲埋健康、哦。点解讲健康呢？因为玩电脑啊，或者玩一啲网上边嘅叫做平台咧，都好容易令到我哋啲一众啊，唔系净系小朋友，其实大人都好容易上瘾啊。咁啊，好似有啲研究咧，就关于咧就系、譬如玩一啲嘅 TikTok 啊，或者追一啲嘅视频嘅时候咧，都好容易令到我哋嗰个大脑咧。就容易咧就上癮，其實呢個都唔係幾想見到嘅，特別啲家長都唔係好想見到呢啲情況出現。 嗯，冇錯冇錯，你咁樣講，我自己都會有啲咁樣嘅感覺，就係、舉個例子，可能睇我就睇得 IG 比較多嘅，咁我個習慣就通常都會係盡量追翻之前未睇過嘅 post 嚇， 係啦，咁所以變咗可能都會有呢一種咁嘅強迫自己啊，想追曬個 post 嘅嗰種感覺啊。所以間接嘅其實都係上癮嘅一種 哦，其實上癮咧個原因咧，喂，我睇咗個研究報告都可以同你開心 share 啊。因為咧佢話TikTok 咧透過呢個 AI 智能學習啊，即係其實本身個電腦都喺度學緊嘢啦。咁佢學緊嘢就得意咯，佢學緊嘢咧就不斷咧就知道佢嗰個使用者即係用家，佢到底嗰個中意嘅喜好，即係例如我可能填過唔知邊度有份問卷，就話我中意睇網球。即系睇棒球嘅咁样，咁睇呢两种球类之后咧，跟住佢咧就会不断喺我登入嘅时候不断咧就喂俾我食啊，即系不断令到我会睇网球同埋睇棒球嘅啲嘅片咧，咁令到我咧不能自拔，就不断系咁睇啊睇啊。其实系咪所有嘅呢一类型叫做网上嘅平台咧，都有呢一类型嘅 AI 令到我哋容易上瘾嘅咧？ 冇错冇错，好似我依家用紧嘅 IG 都系，最近我睇多咗啲水墨画。 啊！哇！你做咩定？ 系啦，冇咁我见佢哋都画得几靓嘅，咁所以变咗我都想望下，点知望下嘅时候，佢就开始 advice 多啲啦，俾你睇。喂，你有冇兴趣去追呢一个啊？咁佢都系画一啲画喎，咁样，咁我都会开始 follow 多啲，甚至更多。咁所以某程度上，当你睇到一个睇开一个人嘅时候，咁其他嘅人再 post 出嚟，你自然都会想睇想 like。咁所以变咗，系想你长时间用多啲个 apps 咯。 嗯，咁但系如果你话for健康嚟讲咧，又真系唔系咁好喎、啊。有冇啲办法系，无论大人定细路仔可以教教佢咧？虽然你都系一个 I T 界嘅人，但系始终健康都系要排第一嘅。 都系两个字，自律。 系啊， 系啊，或者睇到某个位嘅时候，真系自己 cut 啦。咁、但系呢样嘢真系，我坦白讲下，都真系做过小朋友啦，都系大人先至會控制得到咯，都係小朋友嘅話，可能都真係要有家長去管制一下，咁先至可以改善到呢一種嘅上癮嗰個習慣。 嗯，嗱，咁既然而家咧就話其實因為佢不斷喂一啲相關嘅片段啊，俾用家令到大家就容易上癮啦。其實如果 for 一個家長嚟講，電腦或者一啲嘅平台，佢有冇得 set 啊？我用呢個 app 或者開部電腦半小時，佢就會自己。熄咗佢噶啦，咁小朋友就冇得睇啊！熄之前五分钟又会 warning 个小朋友，就系五分钟之后咧，部电脑就会自己熄噶。其实有冇啲咁高智能科技可以帮助啲家长解决呢一个上瘾嘅问题？ 有，未至于话好高智能，纯粹系一啲家长控制嘅 app， 可能俾你上网上半个钟头，佢就 cut 咗个 network 啊。咁呢一啲咁样嘅 app 系有嘅。 普通电话或者电脑，甚至乎我哋讲紧嘅平板，都系有呢一类型嘅软件可以装翻落去部机入边噶。 系冇错，就算真系冇啦，咁我哋可以透过嗱，咁我哋依家一般都会用 router 啦，咁可以透过 router 嘅控制都可以做到呢一啲嘅，做到呢啲阻断，因为讲坦白讲，依家通常都系上网嘅啫，咁只要 cut 咗个 internet 咧，咁就基本上佢就废咗武功噶啦，系咪先？ 吓，哇，好绝啊呢招， 冇错， 但系我都要问翻你攞翻睇下边一个 app 啊吓，好啦，为除咗讲 app 之外咧。其实我知道咧 ，WhatsApp 我哋上次就讲过，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改进啦。当我 语音嘅时候， 系啦，咁啊而家咧都好似又有一啲嘅进一步嘅限制同科学有关。其实佢嗰个措施系点嘅咧？ 其實佢都係驚啲用戶啦，濫發一啲信息出去啊。尤其是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到一啲嘅信息，究竟你有冇 FC 過㗎咁樣？咁所以變咗依家就做一啲嘅擴操，就係可能唔俾你一次過 forward 咁多，咁可能講緊可能淨係俾你 forward 到一個群組嘅，咁你就要逐次咁樣撳啦。 哦，咁其實係咪真係幫助到嗰啲叫做信息或者錯誤嘅資料咧，係無限期或者不無間斷咁不斷 forward， 其實幫唔幫到手？因為如果那個人佢有心嘅，我咪自己人手每一次 forward 係咯，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呢啲都係睇個用家自己本身嗰個操守係點樣。咁坦白講，如果我係真係好想散播一啲謠言嘅，我逐個撳我都制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啲最終都係要睇 WhatsApp 究竟佢個 control 啦。譬如可能你 forward 咗一個之後，要隔十秒或者二十秒先至俾你再 forward 多一次嘅，咁真係再耐啲啦。咁、那個用家可能就真係，哎，我唔同你鬥啦咁樣。咁有啲咁樣嘅嘅控制咯。咁睇下 WhatsApp 佢到時會點樣啦。 哦，咁而家佢呢個都係每一次逐次撳，但係佢就唔係話好似頭先阿圖你所講嘅，我可能隔十秒或者隔十五秒先至準你再 forward 多一次，就唔係啦。 係啦，冇啦，甚至更加多嘅功能啦，好似一啲 Snapchat 嘅之前一啲嘅功能，forward 咗之後，可能你一分鐘之內就會 delete 咗啦。咁樣呢啲功能其實 WhatsApp 全部都可以想得到出嚟嘅，只不過個問題佢有冇落實嘅啫，應該。 哦，其实如果就算唔 delete， 因为我知道 WhatsApp 而家都有得揿，譬如 send 相片咧， 系啊， 咁我有个掣一揿嘅时候，其实睇完一次， 睇完 佢都会 delete 噶啦嘛，系啦，即系佢都开始慢慢步向嗰个方向噶啦。不过如果你话 forward 嗰个问题嘅话咧，即系转机嘅问题，其实我觉得你头先个建议都几好嘅，即系譬如你转机咗一次之后，要等你十秒或者十五秒先至可以再 forward 第二次。如果我系谂住无限系咁喺度即系造谣生事嘅话咧，我会放弃咯。喂，其實嗰個真係時間成本嚟喎，你唔係撳個掣 select all， 即係選擇曬全部撳個掣，你要喺度等咯，等嗰下其實真係會令到人想放棄咯。 係啊，但係唉，所有嘢都有好有唔好啦。坦白講，我真係有啲 message 係想 send 出去嘅時候，咁我要咁樣等喎，咁到我好唔耐煩啦。譬如我最近可能見到，喂，就嚟天氣凍咯，我就會 forward 俾啲群組等佢哋知道一下。咁但係如果咁樣咧，咁我就要等咁樣，咁變咗我可能到最後都係唔 forward 啦咁樣咯。 哦，或者你将你所有想 forward 关于天气嘅人就归纳为同一个 group 入面，咁样你就 send 一次。系啊，有啲朋友，有啲公司， 咪系咯， 系啊，有啲屋企人咁样，系咯，咁啊，所以咧，即系希望睇下软件方面咧都要自己做得好啲嘅。喂，最后讲埋呢一个啊，少少时间，我知道咧，Windows 咧，咁佢话个启动器有一啲嘅惡意程式喎，其實都係同一啲係咪 virus 啊，定係有人惡意做一啲嘢想偷人哋嘅私隱有關，咁我哋又應該點防咧？ 呢一啲咧，我哋就叫做木馬啦。咁我哋好多年前都有講過木馬嘅，咁啊，其實就係講佢包裝成一個軟件，咁當裝咗喺你部電腦之後咧，佢就會拆解咗入邊嗰啲程式出嚟，然後就嘗試將你電腦入邊嘅資料咧 send。即係暗地裏 send 去俾相關嘅人士，咁呢啲就叫做木馬啦。 哦，咁而家呢個木馬係同個 Windows 個啟動器有啲咩關係咧？ 嗱，咁如果咧你係用盜版嘅 Windows 咧，咁你就會知道咧，通常我哋就會有一個程式係嚟到去強行啟動個 Windows 嘅，我哋叫做。咁所以有呢個程式咧，咁佢就裝咗一啲嘅惡意程式啦，咁。變咗就當你使用呢個啟動器嘅時候，其實就植咗一啲嘅程式喺你部電腦入面啦。咁當你唔知道嘅情況底下咧，佢就會攞你一啲嘅資料，然後就 send 出去俾嗰個人啦。 哦，咁啊，即係對用家嘅私隱或者財產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威脅喎。 咁所以其實近呢好幾年啦 ，Windows 其實都開始咗一啲免費嘅方法啦，令到你我哋叫做啦，脱離盜版呢一個行列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仲係用緊盜版嘅時候咧，我建議你都係用翻正版嘅方法啦。咁其實都依家一來本身唔貴啦，亦都有啲免費嘅方法嘅。咁你嘗試去揾咧，咁應該都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 免費嗰個方法唔係盜版嚟噶嘛，都係。 咁當然啦，係啊。 哦，咁啊得啦。如果你睇你話免費嘅方法，啲聽眾以為啲免費咁啊，又係咪第二個盜版冚呢個盜版？就唔係啊，揾個正版嘅，不過就有啲方法啦嚇。咁大家自己上网啊，或者问下啲专业人士啦吓。好啊，喂，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涛。 好，唔该阿希，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

不是你用钱去衡量我们的自身价值。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望一望我中午朝头早七点十分嘅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继续咧都有白元路喺度。陪住各位聽眾啦，咁另外咧就係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邊，今日朝頭早星期一嘅時候咧，有阿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出邊嘅交通情況先同我哋望一望啦。 好啦，咁今朝咧有一單交通意外啊，喺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咁一帶開始車多。重複多次啊，就係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嘅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開始車多。咁喺封路方面，葵興嘅興方路咧，因為有水管急收，兴方路去葵兴港铁站方向，近住葵福路的第五同埋第六线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咧，就系葵兴嘅兴方路，因为有水管急收，兴方路去葵兴港铁站方向，近住葵福路的第五六线就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咧同埋路面，除咗个交通意外之外咧，都系正常嘅。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大致上系咁啦。 咁我见到咧，即系路面上边都真系好似越嚟越多车了， 是啊， 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啊！虽然而家都仲系即系希望大家继续抗疫，咁啊见到个数字咧，的而且确系大幅度回落嘅，咁啊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更加呢个时候咧就。做好自己本分，咁啊唔好俾佢有機會咧，就係反彈咁最好啦。 係啦，呢啲疫情啊，希望大家快啲過去啦。咁咧就有啲嘢我哋鬆夠迎新啦，小白。有啲新嘅嘢咧。 新年啊？ 唔係嘅，但係有啲新嘅嘢咧就開咗啊！我就想同你講，其實上個禮拜咧就已經開始啟用咗噶啦，就係咧位於葵涌嘅一個升降機啊，就係咧全港第一個有蓋嘅斜度升降機系統。 哦。 咁咧就係會連接住邊度咧？就係大窩口道同埋和塘咀街嘅。 係。 咁呢條斜度嘅升降機咧就喺上個禮拜開咗啦，咁咧就係佢呢個升降機咧係會係連接住葵涌村同埋光輝圍，因為咧本身葵涌嘅居民咧每日如果要去連接光輝圍咧，喺佢條村度落去光輝圍咧要行百幾級樓梯嘅，咁好多長者又好或者冇長者普通人都好，每日咁樣行嗰條樓梯咧都相當辛苦。 佢呢個升降機就係 lift 啊嘛，係嘛？ 啊，佢個 lift 佢就唔係我哋平時一般搭 lift 嗰只嗰啲 lift， 即係打斜嘅，好似斜佬咁樣。 佢又唔係扶手電梯。 是啦，唔係扶手電梯，我唔知道你有冇搭過小白，真係呢個咧就係第一條嘅斜道咧，就係公共嘅咁樣。但其實咧，本身呢啲斜道升降機喺香港都有嘅。咁譬如喺愉景灣啦，同埋咧就喺呢一個嘅沙田啊、寶福山裏面。都是有呢一個嘅升降機係車到 嘅， 咁、 哦、 但係嗰啲咧就即係始終就唔係話公共咁樣用啦。咁呢個咧就係公共 嘅啦， 係啦。咁咧就首先就預計咧每一日會有8600人要用呢個升降機噶，係啊。你諗下成條村， 咁機電工程處要睇緊啲喎。 係啦，佢哋有兩架嘅，咁啊即係有兩架 lift 啦嚇。咁但係其實都每次只可以載到24個人嘅啫。 都好多24個人， 都係 都多嘅。 其實呢啲人你入到去咧就係企喺度嘅啫。咁你係。即當然啦，搭任何 lift 都企喺度啦。咁但係咧， 有扶手有剩噶嘛，係嘛？ 係啦，咁即係嗰架嘢就會向上咁樣慢慢咁樣上，係啦，嗰架 lift 咁樣，咁啊慢慢落翻嚟咁樣嘅。咁呢架 lift 咧嘅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呢一個冇接觸式嘅設計啊，即係撳 lift 咧，你係唔 使真係撳， 我唔使真係撳啦， 係啦， 喺上面掩掩樣樣嘅腳知㗎啦， 係啦，而家 多唔多站啊？佢 冇站啊，得兩個站 啫，得兩個啫，即係終點同終點咁樣， 係啦， 起點同終點啦， 終點同終點啦。咁有一個就喺大窩口嗰邊，大窩口道嗰邊，另一個咧就係和塘咀街，即係落去光輝圍嗰邊啦。咁就係其實就係方便啲居民咧喺條村度落去嘅。係咁咧嗱，慳翻119級嘅樓梯，其實當然對居民嚟講好啦。咁呢一條嘅呢一個升降機啦，應該咁講啦，全長咧就40米。咁高度就20米嘅，大約就係7層樓咁高。咁不過咧個形式就係打斜咁樣上啦。咁呢個升降機咧，亦都有個上蓋嘅，即係佢就唔係就咁露天有個 lift 喺度上嚟上去咁樣。佢咧就係因為要整個上蓋就係防止日曬雨淋啊。如果唔係個 lift 揼濕曬咧，好容易壞。 但係又睇到風景嘅， 睇到風景㗎。係啊，我喺即係網上嗰啲平台咧就睇翻嗰啲片啊，有人真係開始拍咗啲片上嚟睇啦。嗰個速度咧其實幾慢嘅。咁大家企喺里面就其实你唔紧握扶手咧，应该都企得稳嘅。咁啊，长者就扶实啦。咁就慢慢咁上。咁但系其实风景都唔系好多嘅，都系附近啲街景啊，附近啲楼咁样嘅咋。咁但系都系一个几得意嘅尝试嚟嘅。 有冇话轮椅人士又可以欢迎使用咁样啊？ 欢迎啊，当然欢迎啦。即系本身都系想大家，即系我谂应该都系一个无障碍嘅设施啊。都系想多啲人可以用到嘅。 宠物咧咁样， 宠物应该都嗱，佢应该冇限制啩。因为咧呢啲 lift 佢冇一个人喺度睇住你嘅。 但系到时大家睇下，咁如果佢写明系严禁宠物嘅，咁大家就要自律啦。 系啦，咁嗰啲人士就真系要行翻楼梯啦，咁样咯。咁但系就即系呢个 lift， 希望大家都即系多啲用啦。呢个新嘅设施其实都系方便大家嘅咁样。因为其实呢啲 lift 呢架我就未搭过啦，但系愉景湾嗰架咧我就搭过啦。 系啊，巴闭嘅你。 嗰架嘢几得意噶，嗰架 lift 真系佢嗱，呢个 lift 嘅设计咧，即系我睇过葵兴呢个 lift 嘅设计，同埋愉景湾嗰度咧完全唔同噶。愉景湾嗰个系一个。铁咁样嘅一个设计嘅，但系呢一个葵兴呢度咧就是、蓝色咁样嘅， 蓝色 嘅 lift 系啦，佢可能个外壳系蓝，嗰、那个外嗰、那个盖啊系蓝色嘅， 浅蓝啊、深蓝啊定 深蓝色嘅都系系啦，咁愉景湾嗰个就系、是。鐵咁樣啦，咁嘅色啦，咁但係咧，愉景灣嗰個真係有風景睇嘅。你搭上去嘅時候咧，望翻落去下面啊，咁啊成個海嘅，好靚嘅。咁啊，呢個 lift 都幾得意啊。 咁呢個就便利居民啦，葵興呢個 係啦，便利居民啦。其實愉景灣都係便利居民嘅，都係其實都係理論上係啲居民搭嘅。咁我嗰次就真係偷雞咁樣捐入去啦。但其實大家都搭得嘅，應該 係啦，都人邀請你嘅， 係啦，咁樣咯，咁 係啦， 係咯，試下咯，幾得意 啦。有機會嘅話，咁啊，如果行開葵興。嘅话都望望开下眼界嘛， 系 斜嘅 lift 咧，我印象之中我都唔系好醒起有冇错过，即系印象咁模糊咧，我都当自己冇错过噶啦，咁啊去有机会去开下眼界咯， 系咯，我好少见小白你有一样嘢好似唔知咁样啊， 系咯 系啦，你平时好答到 懵下懵下咁样，你睇佢真系好专心去听你讲嘢啊，系咪？ 系啦，唔紧要去试下答咯， 系咯，试下答啦，好，有埋你， 好啦，唔该小白， 好啦，唔该 Toby， 天气方面问一问啦，澳线早晨啊，澳。 早晨啊，小白，阿 Toby 咧越嚟会越会知得多。 梗系啦 ，Toby 真系好嘢，做晒功课先入嚟啊！ 系啊，啲后生仔啊，第时都系 后生可畏 啦。 系啊，佢哋嘅社会啊，第日佢哋， 咁 搞到我哋两个讲有至七老八十咁啊！你睇， 啱啊，成熟啲啊，男人要成熟啲啊。 哟， 即系知识咧就要日日增长嘅，有好多嘢都要 update 咁啊。Toby 好好啊，带啲新嘅资讯俾我睇 啊， 咁样。 唔错， 咁啊，讲埋天气先。喂，今日天气多云，冇上个礼拜咁好天。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咧就麻麻地啦。咁啊，最高嗰一栋建筑物，即系三个英文字母嗰栋咧，喂个头头唔系好见到啊，都会有啲大雾同埋呢个粒子笼罩住咁样。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因为我记得头先新闻姐姐咧，港台咧都有报咧话。嚟緊咧，啲空氣質素都會麻麻地，同埋啲粒子都會相對多啲，同埋大霧啊等等啦。咁啊真係比方說同上個禮拜有啲唔同啦。上個禮拜咧就青天長照啦，就藍天白雲居多，但係今個禮拜就可能咧。偶遇嗰種翳局啊，估計係咁樣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做運動嘅時候咧，就要額外留意啊。你首先要戴住個口罩啦。咁喂，咁局又自己頂得順咧，會唔會上氣唔接下氣咧？回唔回到氣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啊，無論翻工啊，定還是今朝早出去晨運咧，都要聽實晨光第一線，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天氣嘅資訊。因為接住嚟，小白就會詳細講講佢啦，好嘛？唔該。 好，唔該曬。哦，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就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時間係多雲，日間炎。 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咁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系微弱嘅，咁微弱嘅，所以有阵时你见到啲空气咧，嗰啲尘啊、粒子啊都积聚咗喺度，因为啲风系微弱啊嘛，系咪先？咁日间咧就系炎热，能见度亦都系较低嘅。咁星期三、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亦都系较大。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所以就话啲微风咧，咁未必吹得散嗰啲空气嘅污染物啊。咁有句大家吸空气嘅时候咧，啊、哦、好似麻麻地咁啊。虽然隔住个口罩，但系而家大家都好叻嘅，隔住个口罩咧都一样分别到咧，就系啲空气嗰个嘅好与坏啊吓。咁而家都好叻噶啦。咁而家见到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19，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我哋一齐听听先。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下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咁啊，之前咧，你曾經提過咧，就係有阿星哥林家聲啊。咁啊，喺呢個粵劇界，當然即係就算好似我呢啲唔係好認識或者好對粵劇有好深入了解嘅人咧，其實都一定聽過阿星哥呢一個名字啦。咁今日咧，阿精偉都諗住同我哋介紹多啲林家聲喎。 冇錯啊，因為咧，即係星哥，我想話星哥咧係我哋。比較當代，即係嗰個年代咧，即係之前講緊大榮華嘛，即係麥炳榮佢哋而家嗰個年代啦，或者仙姐啊、任姐佢哋嗰個年代啦，咁佢哋都係比較多係廣州嗰邊落嚟香港嘅，即係打仗之後落嚟香港噶嘛。但係阿星哥咧就相對比佢哋後生少少啦，即係佢都係阿仙姐啲徒弟師弟啊咁樣嗰啲啦嚇，咁所以咧佢即係年紀上咧就相對後生少少，咁所以咧佢係嗰一脱。相对叫土产本土的伶人嚟嘅，咁啊，即系因为佢系喺香港出世嘅， 系 咁啊。当年咧，咁啊，即系星哥咧，其实佢好细，佢就即系一个机缘啦。点解有呢个机缘咧？嗱，头先讲过啦，好多时咧就因为打仗咧，嗰阵时就广州就好多伶人就落嚟避难，避咗嚟香港啦，咁样。咁嗰阵时咧就调翻转头咧，即系打仗嘅情况咧，反而咧阿星哥咧佢哋就。一家咧就翻咗上去廣州嘅，咁所以令到佢咧即係嗱呢度點解佢翻咗廣州咧？又有啲得意嘅就係嗰陣時咧，因為咧有一個階段就係日軍統治啦。咁日軍統治嘅情況之下咧，咁就要求啲學校咧全部要教佢哋講日文。 係。 咁阿星哥咧就唔高興，唔願意。啊，呢啲係我網上面揾嘅資料嚟嘅，佢唔願意，咁所以咧就唔讀，咁所以咧就絕學啦。咁啊絕學之後咧，就一家避難咧就避咗上廣州，就係咁樣嘅一個故事咧，小插曲咁樣。咁所以咧，但係我又覺得咧，佢即係上咗去廣州之後咧，反而咧對佢藝術上嘅生涯嚟到講咧就非常之好啊，因為佢喺上面就拜咗好多唔同嘅師傅啦，其中咧之前。我哋喺即係有一集我哋討論過咧，就阿麥炳榮同林家聲個關係啦嚇嘅時候咧，亦都講過一樣嘢咧，就係話阿牛榮叔啊，佢好介意一樣嘢咧，聽聞啫嚇，聽聞佢好介意一樣嘢咧，就係佢成日都跟從嘅嗰個蝕角仙咧嚇，呢、這個一代宗師蝕角仙咧，最後冇收到牛榮叔做弟子，而收咗林家聲。做最後一位入室弟子啊嘛，咁、呢個我哋之前咧就講過就係咁樣，所以有啲心中不是味兒咁樣嚇，咁啊所以咧星哥咧喺1948年嘅時候咧就正式成為咗即係拜師啦，即係成為阿蝕角仙嘅入室弟子，咁所以大家咧即係時至今日咧都會覺得咧阿星哥咧就係蝕角仙嘅接班人嚟嘅咁樣。 我睇翻咧精偉，我睇翻阿林家聲啊星哥咧後生時候嗰啲相咧。我真的好靚仔喎，好靚仔喎！ 冇錯冇錯，靚仔靚仔。所以就算而家阿蓋明輝係啦，即係佢個二女啦嚇，即係契女啦嚇，亦都係徒弟啦，咁都係扮相好俊俏嗰啲嚟㗎。 即係都係行緊嗰一派。喺、嗯、 但我真話咧，即係一睇咧，你真係會覺得係哇明星相啊咁樣咯，即係嗰啲眼咧眼大大，好有神啊，圓碌碌啊，跟住個鼻又好不挺啊咁樣，哇成個咧真係好好骨子喎、啊、個樣。 我 feel 到 Kitty 你嘅深深眼 ，OK 你。你 feel 到我中意邊一 type 係嘛？ 矜持少少，矜持少少。 Okay, okay, okay. 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啊咁靚仔嚇，咁啊，即係嗱，你見佢張相都為之動情啦，係咪？咁、yeah. 所以咧，當時咪本身話佢喺阿牛榮叔佢哋嗰個大龍鳳嗰度係做緊小生噶嘛，係咪？記唔記得啊？佢哋係啦，咁佢。而家咧就係後屘啊，即係反正都係啦。咁啊，班主何少寶咧就見到阿星哥佢個即係聲勢咁厲害啦嚇、啊，即係可能行出場就已經有好多 Kitty 你咁樣嘅小 fans 喺度啦。 尖叫啊！叫迷妹啊！我哋呢啲 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所以咧就即係又組多個班啊嘛。嗰陣時咪就係話啊，即係重組一個班咁樣咧，就係、是、啊慶新星粵劇團。咁、啊、正式咧成為文武生啦，即係文武生做主角啦，嚇同阿球姐啊兩個，咁啊所以咧就一路發展啦，就係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即係踏腳石嚟嘅，即係俾佢升咗上去一線嚇，呢、這個伯樂嘅出現嚇，咁啊之後自此咧佢就一路都係擔任文武生啦，咁啊到三年之後啦，即係1965年咧，咁就自己咧成立咗呢個眾新星粵劇團。 系， 争个字嘅啫，啊，系啊，即系个庆新星，一个众新星咁样吓，费事啲人即都系明嘅，即系我改名都冇改咁多啦，或者我自己起一个班都差唔多名，吸翻住你哋咁样啦吓，咁、嗯、啊即系观众啊，咁都会容易啲过去，咁啊所以咧喺众新星嘅年代咧，即系总共啊28年嘅时间啊，吓往后咧就一路有好多创作，咁呢个都系啊星哥咧佢好可以实践到佢自己一啲研究啊理想啊。即係嘅一個階段嚟咁啊，而形成咗咧，即係我哋後嚟話嘅臨派藝術咁樣。 嗯，我自己上網都有睇下咧，即係嘉星哥嘅一啲著名劇目啦。咁譬如話有《周瑜》啊，《無情寶劍有情天》啊等等呢啲咧，就話後輩咧都即係爭相演出呢一啲嘅劇目喎，可以話係即係歷演不衰。呢啲係好經典同埋即係流傳萬世咁樣噶咯喎。 其实好多嘅嗱，龙凤争挂帅啦，逼佢写春秋啦，你头先讲嘅无情宝剑有情天啦，同埋佢第一套开山嘅剧目就系雷鸣金鼓战家星啊嘛，呢、个就系基本上我当年读演艺嘅时候都我谂挨近头五首必须要学嘅歌嚟嘅，咁同埋咧有一样嘢咧喺阿星哥身上面咧就系好明显一样嘢嚟嘅，嗱以前咧就好多好多伶人，其實最早嗰一脱嘅明星咧，除咗即係有一啲嘢真係直接就拍電視電影嘅，但係有好多咧都係粵劇過咗去做電視電影噶嘛，有一個階段嚇，或者俾大眾認識更加多嘅時候，都係可能佢哋喺個即係紅到嚇、啊，即係上埋電視啊，即係唱二唱咁嗰啲咧嚇，即係嗰啲歡樂滿堂嗰啲咩，即係嗰啲就會出現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星哥都有做呢個動作嘅。嗱、啊，當年咧佢嗰陣時咧，亦都係有拍一啲特輯啦，即係喺即係麗的啊嗰陣時啊，應該係啦，拍咗一啲特輯啊。咁啊，後屘喺亞視嘅套 copy 啊。即係嗰個原聲嗰個 copy， 但係咧嗰陣時就因為即係亞洲電視台就有個火災，咁所以咧就燒咗啦。咁但係燒咗得嚟咧又燒唔曬嘅，其實咧就係、是、後屘咧到2013年嘅時候咧，係佢哋一個徒弟啦，星哥一個徒弟啦，周振基博士啦，佢咧就去搜羅翻啦，即係一路收集觀眾珍藏咗，可能因為有啲觀眾可能拍咗噶嘛，即係電視錄電視咁樣嗰啲咧，咁樣即係拍咗之後咧就組織咗出嚟咧，就形成咗一套叫做《林家星戲寶成全》系列嘅，咁而家喺書局咧都有得賣嘅，咁所以之後嘅收益咧就會入咗阿星哥搞咗一個慈善基金啦，咁啊用嚟咧繼續去推廣粵劇文化嘅。 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揾翻嚟睇啦。即係我見到其實阿星哥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啊，就話一路以嚟咧，其實都拍咗超過30部電影咁多。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從唔同嘅途徑啦，去到睇翻啦。咁啊，可以一睹啊，以前阿星哥嘅風采啊。你又明我頭先點解咁大反應啦？見到嗰張後生時候嘅相，真係好靚仔噶。咁我哋下個同邊位傾過啦？唔該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早晨啊，咁啊，七点二十八分嘅时间，出面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八度，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咁啊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系微弱嘅，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啊吓。而家二十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二十九分啦，咁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今日是四月十一日，星期一，农历三月十一，适宜祭祀、开始、安藏、安葬、回亲友。 今日唔算特别好、啊， 亦唔算特别差。 今日忌嫁娶、动土、破土， 当唔知道就算啦。 又唔可以咁嘅。 今日都系国际宠物日， 我会好好爱护饲养嘅小动物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束，争取连任的总统马克龙和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得票排在头二位，将会进入今个月24号第二轮投票决胜负，重演2017年的对决。上届马克龙以66%的得票大胜，但今届形势紧凑。一项民意调查预测，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只是以得票51%对49%险胜玛丽娜勒庞。另外两项的民调就预测，马克龙可望取得54%的票数胜出。马克龙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呼吁选民阻止玛丽娜勒庞掌权。玛丽娜勒庞承诺，如果入主外丽社工，会将秩序带回法国。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官员说俄军发射导弹攻击第涅伯罗地区，完全摧毁一座机场，机场周边的基础设施亦都被破坏，并造成六名国家紧急情况局人员受伤。乌军又说俄军仲继续炮击哈尔科夫和围攻已经被围困近六个星期的南部主要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上星期五遭到导弹击中，造成57人死亡之后，恢复疏散平民工作。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星期日共有2800多人从多个城市经人道走廊撤离，其中213名居民离开马里乌波尔。印度完成对3月9号向巴基斯坦误射一枚导弹事件的调查，多名官员要承担责任，将会被惩处。印度传媒引述政府消息说，调查发现事件完全可以避免，不止一名官员应该承担责任，他们将会受到迅速而严厉的惩罚。调查委员会认为涉事官员明显违反标准操作程序。国防部已经听取委员会的报告，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空军正是审核各种程序规范，确保将来不会发生类似事件。印度国防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印方3月9号例行维修的时候，因为技术故障，意外向巴基斯坦发射一枚的导弹，没有造成伤亡。巴基斯坦向印方提出抗议，要求两国展开联合调查。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同星期四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启德隧道去尖沙咀，近住隧道入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社山路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喺封路方面，葵芳嘅兴芳路因为有水管急收，兴芳路去葵兴港铁站方向，近住葵福路嘅第五同埋第六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收咁多系时候获利回吐啦。 You kiss me so sweetly。 上年年头自己有很多负面情绪，但亦都因为这样感受到身边很多朋友给他的爱。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是由这些爱所 inspire 的。作曲 J 风，填词 J 风 Oscar， 编曲 Nick Choi， 天妈监制 天妈 J 风。 24 hours未能分离。 上榜七个星期，今个礼拜咧回升两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冯允谦《报复式浪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欢迎收听倾倾咖啡经。 其实香港普遍来讲是不适合种咖啡的，即是海拔都很低，天气来讲都比较热，但是某些位置是会啱种咖啡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咖啡农夫阿咪。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 Hiru Namaste Shrota Sati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外交二十问。 继续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中国外交政策的题目。中国外交政策有三个坚定，当中包括：第一，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及作用；第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最后，坚定维护以什么法律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呢？ A 各国法律， B 国际法，定是 C 各国的宪法呢？ 前面两项坚持都是围绕联合国，会不会第三个都关联合国事呢？ 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联合国法律。 哎呀，你给我想想先。 联合国的本意是联合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意见，莫非是 A 各国法律？ 怎会是啊？每个国家的法律各有异同，听得一个又不听得第二个，怎会是各国法律呢？ 哦，那我知道了，既然不是各国，那正确答案即是 答案是 B 国际法。 正确。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会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除了以上提及的三个坚定之外，其实中国外交政策还有五项基础原则。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四月十五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喂，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呢个先咯，蛇蛇王王 咩啊？ 点解无端讲蛇王咧？就唔系讲咧 人嗰啲定还是真系蛇啊？ 真系蛇啊！喂，郊游热点咧出现毒蛇，系毒蛇，报章系咁样写。 咁快讲，正所谓秋风起先至咩啫？ 以为 夏天咁快讲蛇， 已经误会咗啦。可能、即系而家我哋嗰啲气温咧，咪成日都话嗰啲气候变化得太过剧烈啦。即系春天又唔似春天。秋天又不像秋天、连蛇蛇都误会了，唔通？ 应该不是啊。过完冬眠之后咧， 醒啦， 醒。 而家系咁样 噶，热咯，都唔醒。 而家系咁样噶，动物咧就唔需要冬眠啊嘛，因为觉得夏天啊嘛，人就走晒冬眠啊嘛，都唔想做嘢，我瞓觉。 因为咧，首先我系喺电视嘅新闻睇到先嘅，好似礼拜六啊，就喺啲引水道嗰度咧，有条大蟒蛇，嗰条蟒蛇真系好大条噶，系我而家两只手伸长咗咁长咯，咁都好粗碌下噶，所以都几劲。突然间喺香港有啲类似亚马逊 feel 嘅大蟒蛇咧，我系少见喺呢个新闻嘅片段嗰度出现。咁、蛇王梗系出现啦，跟住就同叫做媒体朋友讲话，哦，点解咧？其实经济前后啦，都会有呢啲蛇嘅咁样。咁大家去玩嘅时候咧，小心啲啦。有啲乜嘢就 call 渔护署啊，或者报警啦咁样。咁啊，真系咁样嘅， 梗系啦， 系啦， 千祈唔好搞佢添， 系， 系啊。最紧要系如果你见到蛇，即系不幸地见到蛇咧，唔好攞支竹去撩佢啊。正所谓打蛇随棍上啊，系啊，就系咁啊，嚟攞支棍去，譬如谂住去对付佢咧，佢就会跟住支棍咧。卷上嚟咧就咬你， 你唔救佢斗啊，唔好搞佢啦。 我估普遍人都唔会谂住同条蛇斗嘅，通常见到蛇咧就鸡咁脚走啦。 其实呢蛇王都几勇猛嘅，我想讲，因为之前我记得好耐之前我同阿 O 都去访问过一个蛇王，仲系一位女士嚟添，系咯，即系完全系面不改容嘅对住啲蛇。 唔系主要佢为生啦，佢又系要整蛇羹嘅话，佢好难好惊嘅。 两款嚟噶嘛，即系你整蛇羹嗰啲同呢啲大蟒蛇两款嚟 嘅，系佢嘅食材，你嘅食材。即系如果你啊，即系去叫做捉蟹啊，捉海鲜嗰啲，即系 海鲜嘅， 系啦，你唔能够惊啊。即系譬如龙虾咁样，佢嗰啲钳都可能钳到你嘅手噶嘛。咁你如果一开始我见到龙虾咧，就好惊噶啦，倒写罗蟹咁样啊，咁你好难做一个厨师。 同埋佢哋又好后生开始入行噶，即系好。多时访问佢哋嘅时候，都好年轻，系啦，已经去即系有呢一门嘅技艺噶咯。 系啦，嗱，我都未讲到个核心关于蛇。嗱，话说系咁样，报章都系咁报道。嗱，第五波疫情啊，缓和啦，咁啊，啲家长带啲小朋友咧，就去嗰啲公园玩。喂，其中一个喺东九龙区嘅公园咧，叫佐敦谷公园。 佐敦谷公园 有冇去过咧？ 有啊，我仲留下一个好差嘅印象，我净系去过一次啫。 点解啊？ 因为嗰次咧，我系去影嘢嘅， 影嘢， 仲要系夏天啦。跟住我影完啦，因为嗰阵时唔系蚊啊，嗰啲应该 系懵啊！我怀疑，因为我系全对脚咧，我谂即系红色一点一点咧，有100粒以上， 哇！ 系痕到癫咗，咁我冇即刻睇医生嘅，我就即刻冲咗翻屋企，因为我系即系你影完啦，佢唔系即刻你 feel 到嘅，系你搭下车就开始即系痕啦，咁跟住嗰啲点就现出嚟啦，咁我就即刻翻屋企咧，咁我屋企人就话你浸一浸啦，攞啲番碱水咁样，可能会舒缓到嘅，哇！真系好惨啊！ 有冇舒缓到咧？咁样 应该系冇噶，我记得，即系好悲痛嘅经历嚟嘅， 即系咬到懵咗啊！即系你啲咬到懵咗啊！咁啊，你就去影嘢啦。但系普遍咧，啲家长带啲细路仔去玩，喂，都几多嘢玩喎。 小心啲懵啊！ 嗱，OK， 嗱，又有咩咧？有迷宫啦，跟住咧又有呢个好多个花园啦，连温室都开放俾你睇嘅，有温室嘅，仲有咧呢个大型嘅遥控模型车场，我估计呢个都系细路仔好中意玩啦，即系玩嗰啲模型车啊， 唔系四驱车， 唔系啊，系 佢真系玩遥控车嗰啲， 即系遥控嗰啲咧，即系好嘈嗰啲，我觉得嘈啊，其实即系佢个圆碌碌咧喺度操控住啊嘛，你有冇玩过咧呢啲？ 以前咧我就冇啊，因为咧真系要富喺我哋嗰个年代 富裕人家 系啊，嗰阵时分两种嘅， 系 70年代啦，咁如果玩遥控车玩电，即系用电芯嗰啲咧，冇人理你嘅，因为觉得哇你咁渣啊，玩嗰啲真系玩电油嘅，即 系 真系用嗰啲真系发动机同一个真车系一样嘅， 即系唔系玩电芯噶啦， 唔系玩电芯，即系用汽油嘅，咁但系而家就真系我就冇乜点见人哋玩啦，咁但系嗰阵时喺落去嗰啲公 维园有啊，维园好多人玩 嘅，嗰啲大空地里边咧，嗰啲人咧就攞住嗰啲遥控嘅电油车咧，同玩个真车一样，又有声啦，又嘈啦，同埋真系有烟嘅， 同埋即系有电油味噶咯， 真 系 有电油， 即系好似啲真车咁行驶有啲烟喷出嚟。 嗱，我唔知有 污染喎，有 唔知有冇进步到？ 而家就换晒电池啦， 系啦， 安全好多， 同埋真车都真系 换晒啦， 同埋你而家望下个天，嗰啲咁嘅航拍机飞到好耐都系行电啫嘛，冇话要入油嘅咁样。咁啊，讲翻条蛇先。咁喺面书群组咧，咁啊，报章都报道啦，话佐敦谷嗰度咧，出现咗咧一条蛇。咁啊，有渔护署人员去到睇咧，原来都系一条毒蛇嚟嘅。咁啊，叫做咧呢个红钵游蛇啊，咁样红钵游蛇都几曳嘅咁样。不过咧攻击性低，但系毒液咧，如果叫做咬咗你一啖嘅时候咧，都会严重嘅伤势，会造成咁啊，未至于咬完即刻休克啊，或者剩嗰啲嘅咁样。 哇！你都惊啦， 咁佢惊啦，我本身都好惊蛇， 惊到休克。 系啊，惊到。 其实唔关条蛇事，系我净系记得咧，通常一有呢啲季节嘅时候咧，咁啲新闻都会教人哋啊，当你遇到蛇嘅时候要做啲咩啦。咁我就好记得其中一样就 系 你要影低佢个样咯，因为即刻去到医院嘅时候咧，咁医生就会知道啊，要揾翻啲即系边一样嘢去帮你解翻个毒，系 啊。 你真系醒喎！嗱，呢篇报道咧写得好有娱乐性。佢首先咧讲完咧呢个叫做佐敦谷之后咧，跟住咧通常要用一个事例噶嘛。咁事例点先可以令到大家吸引咧？就是引用一啲你识嘅名人或者明星啦，包括咩？前港者陳欣薇上年帶住三個子女咧去南丫島玩嘅時候咧，都見到呢個青竹蛇啊，係啊，咁樣咧，跟住Amy 發現後咧，立即係咩？立即尖叫啊，係啊，立即尖叫， 嚇走蛇， 同埋拉開咗自己大仔嚇，費事講佢嘅名啦。 咁另外嗰兩個咧？ 你过咗两个， 佢带住三个拉开个， 净系拉开一个，嗰个本身比较远啲系嘛？ 报章冇再报道落去，但系应该都系冇事嘅， 冇事 化骨化吉嘅。咁但系即系 Kitty 头先讲得啱啦，即系嗰六大嗰个防蛇嘅建议，第一咧就系即系切忌，好似钟哥咁样讲啊，即系唔好用树枝啦，因为打蛇随棍上咁样。第二咧就系要戴帽啊。戴帽原来紧要啊？ 点解咧？ 有啲蛇咧，中意挂住自己一条树枝嗰度啊。咁啊，如果当人咧掂到个树枝，嗱，我呢啲矮仔啊，搞唔掂啊。即系你叫我掂到树枝嘅比率， 咁你咪安全咯、啊。 树枝未必一定好高嘅， 但普遍树枝都系高嘅。 亚马逊森林嗰啲咁样， 普遍都系高嘅。咁我觉得自己又冇咁危险啦。不过即系如果你话，喂矮仔都惊掂到树枝咁、样，咁你都戴翻顶帽，因为咧你掂到嗰条树枝咧，啊嗰条蛇咧以为俾人攻击啊，佢、本能反应咧佢就即刻噬落嚟啦，咁样咁啊你戴帽咧就可以挡一挡咯， 就噬顶。 頂帽先啦、 啊。咁係啊，冇話洗穿頂帽，因為依家有陣時嗰啲帽都幾厚身噶嘛。可能幫你擋咗前場咁樣，跟住咧就拍攝傷勢同埋個蛇嗰樣啦。Kitty 講得好啱啦，咁啊盡量用清水即係洗傷口。如果你即時俾蛇咬咗咁樣嗰啲，同埋咧你俾蛇咬咗咧就唔好做大動作咁樣咁啊，同埋唔好即刻飲嗰啲咖啡因啊同埋酒精飲品咁啊，減低血液循環啊，費事啲血咧瀉曬出嚟咁樣咯。 不過最近一樣咧，即係又用啲名人去解釋一下，千祈唔好好似阿星爷嗰套电影咧，食神咁样啊，俾蛇咬到咧，揾第二个人就帮佢絕毒，呢个系千祈唔好， 我帮你啊， 雪影嗰度 合片 得嘅，因为好容易咧就会两个都有， 两个都中毒系啊。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肆。甜通宵被窝委屈过浅，谁教我这么抱着手机入眠，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泻，你却狠心拉扯，未接通的心声 break in my。就慢慢停止说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我上左路慢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多不出口，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 24度，相对湿度82%啊！听过有 Yumi 中游美嘅 Breaking My Heart。 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咧，无论系职场定还是系同学入边咧，大家发唔发觉，即系善良嘅人，即系比较上容易俾人欺负， 人善被人欺 负系咯。 马善就俾人骑啊嘛， 系咯， 人善被人欺系咯， 都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即系欺凌啊，或者有阵时嘅，喂佢好人啊，叫佢做多少少，其实都有呢啲咁嘅 case 嘅。 嗯， 但原来咧，即系我哋只不过喺人类嘅社会系咁样啦，系、反映出呢一个咧大自然嘅其中一个实况。 嗯， 因为大自然嘅世界入 边， 冇错啦，弱肉强食，而喺呢个大自然境界入边咧，其实都系一样善良咧。 都是容易被人夹的。 喂，但是不是、啊、我有少少斟酌呢度。头先你话那个弱肉强食啊嘛，但系善良又不代表那个人够强噶，即系两样嘢嚟嘅。 所以仁者 系 无敌、啊。 系、嗯、啦，即系能力可能佢可以好高，亦、嗯、都个人可以好善良噶嘛。 系、 嗯、 啦，嗱 ，Kitty 讲咗其中一个重点就系咩咧？人同埋其他动物点解人会叫万物之灵呢？因为人当系善良嘅时候咧。佢可以感動得到其他嘅同類，即係感動到其他人啦、 嗯， 令到人咧就係互相，譬如擁戴佢啊，覺得哇，佢、真係好得啊！佢做人好均真，或者好公義、好公平、好正義咁樣，就好中意佢，咁希望咧由佢帶領咁樣。但係動物界入邊咧，雖然未有一個即係明文規明文，即係寫到明啦，係唔係真係叫，譬如一隻好仁義嘅狗咁樣、 嗯， 會唔會感動到其他同類呢？咁我諗都暫時未有啲特別嘅文獻去到講呢樣嘢。 諗多咗啦， 係啦， 即係呢個人咧好善良嘅，咁跟住喺人類社會啲人會覺得啊佢真係好啦， 係啦， 咁但係去到動物界咧一樣都會食咗佢 嘅， 佢唔會分，佢究竟係咪善良噶嘛？ 係啊，拉啲獅子好善良噶， 唔會， 佢都周圍接人噶嘛，係咪先？係啦，咁其實即係大自然界入邊咧都係充斥住呢個弱肉強食啊，善良咧就容易俾人欺負咁樣，咁所以咧啊。蚊都是一樣喎、 嗯， 即係而家天氣熱，頭先 Kitty 啱啱講完蠓啦，阿、 嗯、 歐又講完蛇啦，其實原來咧即係啲中意吸人血嘅蚊咧都係一樣嘅。咁、嗯、之前咧睇過一個咧，就關於就係蚊咧又中意吸呢、這個善良人嘅血液。 講呢啲生物一定要連續講三樣嘅喎，講完蚊蠓啦，講蛇，跟住講蚊啦，你講完龍咧，跟住講虎啦，跟住就要講埋咩？即係每一次我要講三樣咁奇怪， 一 set 三份啊嘛， 梗係啦，你食嘢都係早午晚三餐啦。 讲三 咁先有气势， 梗系啦，系咪输人唔输阵啊嘛？我哋、好啦，咁啊讲翻呢个蚊咧，佢系有一个研究咧，咁啊做咗几得意嘅。佢咧就话困住咗啲人喺一个房入边啦，咁有啲蚊喺度嘅，咁咧就睇下佢会去到针边个咁样。咁、其中一个咧就几得意嘅，佢就话到啊，有一个人咧，佢咧就你净系坐喺度嘅啫，你唔准去打嗰啲蚊噶咁样、另外一个咧就话你咧。好似我呢啲咁樣，拎住個電蚊拍嘅，一見到夜晚，啪啪啪啪啪，聽啲啪啪啪啪嘅聲咧，特別開心嘅咁樣。啊，原來蚊咧，會24小時之內咧，咁啊記住啲咩咧？蚊好特別嘅，蚊本身咧即係睇我哋嘅，睇我哋人嘅時候，佢唔係認得我哋啲樣，佢認得我哋嘅温度啦，即係好似睇紅外線咁啊！而家成日見嗰啲咩過關嘅時候， 係 啦，冇錯啦，見到我哋有個紅外線啦，邊度熱啲啊，邊度涼啲啊，佢睇到呢啲嘢嘅。咁另外咧，蚊咧就係靠嗰個氣味嗰啲粒子咧，去到辨別出啊佢嗰個嘅獵物嗰個香甜程度。 又話跟血型嘅，有啲又話咁究竟跟邊樣 的？咁有啲人話譬如 O 型血咁譬如 O 型血啲人可能特別甜嘅咁樣。我唔知啊，呢、這個其實都好多學法啦。 我係 O 型血嘅， 喂，好多 O 型血， 有時咁應該係啊。 你只係吸引到吸血僵尸啫，應該 特別甜啊嘛，你話啲血係嘛？唔係 O 型血啲人真係野蚊嘅喎，我之前咪話我去到邊都係即係人肉吸蚊器嚟噶嘛，係咯。 啊係喎， 都係啊，我都 O 型血嘅，我都即係住喺啲咁嘅山間地方咧，都成日針到成隻腳咧，都係一點點咁樣嘅，都係好痕嘅。好啦，咁而家就話到咧，原來啲蚊咧佢好得意嘅。如果譬如好似我呢啲咁惡嘅人咧，即係去到攻擊嗰啲蚊咧，就算我攻擊唔到都好啦，咁佢咧就會記住我嘅。佢記住我之後會記住我呢個人嘅氣味啦，記住我嗰個可能温感，所以温感之後我身體散發出嚟個熱力大概係幾多，佢就會記住我，跟住佢就會驚咗我嘅， 跟住就唔咬你啦。 跟住短時間之內咧，佢就唔會咬我嘅。咁佢個攻擊咧就會去到譬如同一間房入邊，有阿鐘哥，有阿 Kitty 喺度嘅，有 O 喺度嘅咁樣。好啦，咁一入到我咧就負責打嗰個啦，咁佢好驚我啦。跟住見到 Kitty 同鐘哥，喂，善良嘅喎，啲蚊就會去曬你兩個嗰度啦。係啦，所以咧，其實呢一個方法咧，係都係直接好有效地驅蚊，就係咩？你拍佢，你拍佢咧，就算你拍唔到佢咧， 都作勢拍佢。 冇錯啦， 就嚇佢。 冇錯啦，佢都會驚咗你嘅。 哦，所以咧，譬如你做阿爸知啦，你小朋友僆仔時候咧，如果佢瞓緊覺，啲蚊喺佢度嬲嚟嬲去咧。就算你唔去拍啲蚊，你一拍咧就會嘈聲個細路。 係啊係啊係啊！ 你都會攞隻手咧喺個 B B 仔個頭嗰度揚嚟 揚下揚下， 即係就係想驅走啲蚊係嘛？ 我兜嘢拍落去㗎啦。 你唔驚整到個細路啊？哇！ 一喺佢塊面嗰度咧，都會兜嘢拍。 唔醒㗎， 咪嘛？ 唔醒㗎，細路仔瞓咗之後就唔醒㗎啦咁咧嗱，而家咧就話有呢個 大家利是， 咪咯？ 哇！你真係瞓夠就醒， 瞓夠就醒，係啦。好啦，咁而家就話呢個研究出咗嚟之後咧，咁當然係我哋就知道對住啲蚊都靠惡啦。咁大家咧，我個人真係善良嘅，咁都有翻啲好嘅方法俾大家嘅，又唔需要拍佢，又唔需要趕佢走嘅。如果你話我佛系嘅。 咁樣，咁你就不如趕佢走啦。其實有啲幾好嘅或者譬如阿 O 咁樣 ，Kitty 中意飲咖啡，鍾哥都中意飲咖啡啊。咖啡如果大家係用嗰啲咖啡渣嘅話咧、其實呢個我比較常少聽，就係、是、用咖啡渣咁乾咗之後咧，其實嗰啲咖啡渣咧，佢好似當蚊香咁樣慢慢燃燒佢，咁佢有啲煙噶嘛。嗰啲煙咧，其實都可以用嚟幾有效驅蚊嘅。呢、個我少聽喎。系啊，燒得噶。 唔係我擺咗入雪櫃喎， 擺雪櫃又 咖啡渣 撇味嘛， 咁咪啱啦。嗱，你擺咗雪櫃嘛， 咁咪乾咯， 乾係啦， 乾咗之後再燒咯。 係啊，雪櫃咪有味咯。 唔係咁，你有新嘅咖啡渣噶嘛？ 你唔會喺雪櫃入邊燒佢噶嘛？ 不適噶嘛呢個系統。 咁你喺個窗口嗰度，即係喺個通即係通風嘅地方。 我仲會飲咖啡。 係啦，你有源源不絕嘅咖啡。 同埋你吸一陣咧，嗰啲已經佢個效能冇咁勁噶啦。即系摆喺雪柜里边、啊，即系可能你两个系啦、啊，你初初系会吸到味嘅，但系你可能摆得一个月咁样，咁慢慢佢已经吸咗好多啦嘛、 哦。其实一个星期就好换啦，最少 俾你讲一讲，先至发觉我都好几个月冇换， 冇换到 系啦。跟住雪柜又开始有啲味， 又开始有味啦。 呢啲味就系咖啡渣出嚟嘅，因为吸得太耐，吸得太耐。好啦，咁如果你、喂，我又唔饮咖啡，又唔饮茶，咁啊点算啊咁样？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现在天气热啦，大家又想环保又不想开冷气，最好就是什么呢？开风扇。因为其实风扇呢好简单嘅啫，因为你令到室内入面嗰个空气流动嘛。啲蚊呢刚才解释过啦，啲蚊呢就是靠感应一个人嘅热力，即系红外线感应我哋热力同埋我哋嘅气味。咁譬如闻到我嘅小白特别甜嘅，咁记住咗啦，一去到好边度呢都鍾意呢就返转头 dip 我嘅咁样。咁我就开风扇呢，风扇呢你开到咁长嘅时候呢，咁你室内嗰个空气流动得好呢，佢可以将我嗰个身体散发出嚟嗰个气味呢喺空气入面稀释咗佢嘅。咁你稀释咗嗰个气味之后呢，咁啲蚊点呢就开始闻到啦。闻到我嘅味呢，咁佢就会开始忘记咗有我呢个人嘅存在，我就安全啦。所以呢，如果你话譬如屋企有小朋友嘅细路仔成日都话啲血特别甜啊，係咪先，咁我冇嗒过，咁但啲蚊係咁諗啦。咁你就开下风扇，咁令到空气嗰个流动呢，其实就可以有效将嗰个细路仔嗰啲甜味呢就慢慢吹散佢。 喎好过开冷气 啦。好过开冷气啦。係啦，咁你就由你细路仔善良又唔识自己拍佢啊，咁你用呢个方法呢去到保护佢，咁俾多啲爱护啲屋企人，又唔使惊鼻蚊针咁痕啦，係咪。 男子在店内开了十几枪，百几人之后涌出店外，疑犯可能混入人群逃离现场。警方未确定枪击的动机，但是认为其中一名的受害者是目标。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榜首大战，曼城主场两度领先下被利物浦逼和2-2。主队开赛五分钟，由迪布尼打开纪录。八分钟之后，迪奥高祖达为红军追平。36分钟，加比尔哲西斯再度为曼城领先。换边之后唔到一分钟，沙迪奥文尼为红军再次追成平手。双方打和之后，榜首形势不变。经过31战，曼城累积74分，继续领先第二位嘅利物浦一分。其余赛果，宾福特主场2-0正胜韦斯咸，里斯特城主场2-1错水晶宫，榜尾嘅诺域治主场2-0赢尾三嘅本尼。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24.33，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9，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3点，跌202点。伦敦金系每安士买入1,944.16美元，卖出1,944.9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朝早八点，热带风暴廉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大约5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0，系1,7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最高2-3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同星期四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林锦公路近住社山路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去锦田方向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屋村，咁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新塘对出嘅。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林锦公路近住社山路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锦田方向龙尾就喺中屋村，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新塘对出。较早前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喺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未消散噶，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出啊。就是九龙湾的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的交通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屯门医院。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月明村明顺楼、筲箕湾耀兴道63号东林苑、元朗宏业西街29号宏富苑、沙田银禧花园6座、大埔富善村善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大老板个 email 咩事呢？ 有笔数要你跟一跟，因为美国总公司嘅收款银行因为税务问题俾人查紧，唔可以好似平时咁过数。财务部 Ivy 会 send email 俾你，你跟佢指示做啦。 点解会叫 Ivy 揾我咁得意嘅？通常都系 Ben 仔同我联络噶。咦 ，Ivy 个 email。 大老板指示要麻烦你在香港公司户口过1亿去这个户口。 什么 account 来的？个户口名都不是大老板的名字。 这个是大老板的生意伙伴来，他说要快点手，一收到 order 就要即刻过数去这个户口。 这么怪的，我做这么久都没试过这样过数的。不过大老板和 Ivy 都是用公司的 email， 照计都不会有错的。 我收到你份财务报表，点解会有咁大笔钱过咗俾呢个朱大强㗎？ 吓，你 send email 叫我过数㗎嘛，佢唔系你生意伙伴嚟嘅咩？ 我从来冇叫过你咁做喎，同埋呢个人都唔系我生意伙伴。 吓，点解会咁㗎？ 喂，冇咗成亿嘅钱啊，你话点算啊？ 就是我先 hack 入呢间公司嘅 email 系统，之后假冒大老板同 Ivy 去传送电邮，一唔小心我就可以乘虚而入啦。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收到要求汇款电邮嘅时候，记得要查清楚真实来源嘅电邮地址，或者可以致电对方核实资料去判断真伪。为免公司的电邮系统被入侵，雇主应该加强教导员工向商业伙伴传达相关的防骗资讯，以免代入电邮骗案的陷阱。 同我认识的电邮地址有不同，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啊，8:12，中哥同 Kitty 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早晨 Kitty， 早晨培哥， 系 早晨 ，早晨啊。咁不如咧，先睇睇啦，新西兰啦，同埋咧，呢个加拿大央行咧，就有机会啊加息半厘。咁系咪聚焦住呢啲央行嘅议息会咧？需要 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个重点当然就系三大央行嘅议息会啦。咁分别咧就系星期三咧就有呢个新西兰啦，率先就会公布议息结果啦。咁然后跟住之后到晚上咧就会有加央行公布议息结果啦。然后到星期四嚟讲嘅话咧就欧洲央行公布议息噶。咁我哋先睇欧洲央行先啦。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相信欧洲央行咧会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變噶啦，咁但系咧，隨住我哋見到啦，歐元區三月份嘅年通脹率都去到7.5% 啦，咁高企。咁但系而家我哋知道咧，歐洲嘅息率咧，官方息率咧係-0.1%，咁-0.1%點樣壓抑住7.5%嘅通脹率咧？咁所以我都好想聽下咧，今個星期咧，歐洲央行有咩大計可以作出嚟啦？咁而家市場咧普遍就覺得咧，就話因為因應個通脹真係好嚴峻啦，咁所以唔排除歐洲央行咧可能要提早少少加息啦。嗱，我咩叫提早少少咧？過去咧，欧洲央行成日都挂喺口边嘅，就话咧等待到去到第三季度，到呢一个嘅买债计划完成咗啦，完结咗啦，然后咧跟住先至会咧系作出加息嘅。咁即系话咧最快咧，之前佢哋嘅讲法咧话最快加息嘅日子都去到九月份嘅。咁但系而家市场估咧，因应而家个通胀咁严重咧，可能佢哋要提前去到七月份就会加息啦。咁但系加息咧，而家市场估咧都系0.1%嘅啫。咁如果0.1%，你谂下啦，而家系-0.1%啦嘛，再0.1%咁都系得嗰零。唔識嘅啫，咁啊，當然啦，睇下歐洲央行喺今日星期有啲咩講啦。好啦，咁啊，另外咧個市場今個星期嘅市場嘅重頭戲，當然就集中喺新西蘭同埋加央行身上啦。因為呢兩間央行咧，而家市場股咧都好大機會係一加就加半利息嘅。咁啊，點解要加半利息咧？咁首先我哋見到啦，咁啊新西蘭咧嗰個通脹都高企啦，咁啊再加埋佢個樓市亦都好高企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市場股佢咧有機會一加加半利嘅。咁唔好忘記，而家新西蘭嘅息率咧已经是一厘的了，如果再加多半厘的话会去到厘半的了，这样会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所以你可以说哇厘半已经有一定吸引力了，但你想想现在七大货币没什么哪个真的有息收的，那它有厘半都算叫做是这样的了。至于加拿大来讲的话呢，就现在因为上个星期五我们见到当地公布的三月份的就业报告呢就很理想了，新增职位达到70,000+了，再加上它的失业率呢现在去到 5.3% 的历史低位了，面对着这么刺激的就业市场，再加埋嘅高通胀、高楼市啊，高楼价，我相信都唔使我点多讲噶啦。上个星期大家都听到噶啦，就话加拿大政府咧就新嘅财政预算案咧就计划咧就话唔俾外国人买楼两年嘅咁样嘅。咁当然呢个方案系要经过国会嘅，咁但暂时未通过嘅。咁但系起码佢有咁嘅意愿，即系反映当地嘅楼价系真系好炽热嘅。咁同埋根据加拿大政府所讲咧，喺过去两年咧，当地嘅楼价咧系升咗，累积升咗成50%嘅，53%。咁所以真係好誇張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咁就令到佢哋咧可能今個星期咧亦都要一加就加半利息啦。咁即管睇下個到時嗰個情況係點樣啦。 咁通脹除咗有新西蘭同埋加拿大之外咧，美國都有啊。咁麻煩培哥講一講啦。咁美國通脹數字又點睇咧？ 嗱，美國通脹都好嚴峻嘅，我哋知道佢喺二月份咧，如果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年通脹率咧，其實已經去到40年高位嘅 7.9% 嘅啦。咁 7.9% 即係咩意思咧？就即係話你揸住美金咧，一年裏邊咧你就唔見咗 7.9% 嘅購買力啦，你都唔使做，你都唔見咗 7.9 啦。好啦，咁但係呢個咧未止，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去到2月24日咧就爆發咗俄烏嘅局勢啦，個變化啦，個事件嘅變化啦，咁所以令到咧整體嘅商品嘅價格咧都推升咗唔少嘅。咁喺今日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大家都覺得就美國嘅三月份嘅通脹都應該會破8% 嘅啦。咁而家市場估咧有機會咧就去到8.3% 嘅。咁如果去到8.3% 嘅話，咁就哇，咁你大家諗下8.3% 通脹真係幾犀利嘅喎。咁會唔會令到跟住之後啊聯儲局會喺5月5日要加大佢嘅加息同埋縮表嘅步伐咧？咁呢個咧就可能性就會提升啦。咁唔好忘記喎，上個星期其實我哋已經聽到聯儲局咧已經係講都暗示咗嘅啦，即係喺個議息會議嗰個報告裏面咧，佢都暗示咗咧，就話咧去到5月5日嘅議息會咧，跟住之後咧就會每個月咧就會即係會縮減咧就係950億嘅買債嘅金額嘅。咁所以我即管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啦。 好啊，咁啊温生睇完咧呢啲通脹數字，不如都睇下能源嗰邊嘅消息啊，因為咧上個禮拜五咧，德國總理咧就話啊計劃緊喺今年年內咧就停止進口呢個俄羅斯嘅石油，其實呢一啲嘅動作咧，對於短期嘅經濟帶嚟啲咩影響呢？ 嗱，我覺得德國咧就真係好勇敢嘅，因為咧佢咧首先就俄羅斯就喺早幾個即係已經喺三月底啦，就話要求咧就話歐洲買俄羅斯嘅天然氣咧，就因為歐洲係對俄羅斯嚟講係屬於不友好國家嘛，咁所以咧佢買俄羅斯天然氣咧就要係用盧布支付嘅，咁而歐盟咧就一早已經講就話反對㗎啦，就唔會服從㗎啦咁樣，咁然後咧去到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更加聽到咧就話歐盟咧就話會進一步制裁俄羅斯嘅煤炭咁樣，喺八月起咧就會停止進口俄羅斯嘅煤炭。咁唔好忘記，歐洲係對即係整體嘅天然氣嘅供應嚟講嘅話咧，有40%咧係來自俄羅斯嘅。煤炭嚟講嘅話咧，更加咧係高過1/2係來自俄羅斯嘅。咁而家咧就德國咧就個總理咧更加喺上個星期五咧就講啦，佢就話咧計劃咧去到今年年底咧就會停止進口俄羅斯嘅石油添啦。咁即係話差唔多，嗱你有石油又唔要佢，跟住煤炭又唔要，跟住嗰個天然氣又唔知點啦，佢我唔知佢冇講到跟住會點啦。咁但係咁樣情況睇落去嚟講過咧，歐洲係咪真係可以完全脱離曬俄羅斯嘅能源嘅供應咧？咁樣咁當然你話要真係脱離嘅，咁梗係可以嘅，你可以同第二度地方買嘅。咁但係有邊個可以平得過俄羅斯喺咁近嘅地區就運過嚟咧？咁樣如果煤炭你唔揾俄羅斯，你可以揾澳洲嘅。澳洲煤炭係佢嘅第二大出口嚟嘅，咁亦都可以揾印尼嘅。但你唔好忘記，歐洲距離印尼同佢哋澳洲有幾遠啊？ 運費都好貴啊，嗬！ 運費你都要加上去嘅。咁但係你俄羅斯就喺隔離啫喎，咁所以就真係睇下，如果你話歐洲要咁樣做嘅話，唔係唔得。咁但係跟住嚟佢嗰啲能源價格就會好貴，咁到期時就會影響到佢經濟。咁佢要自己諗啦。 係。咁最後睇埋啦，內地方面嘅消息啦，人民幣嘅匯價又應該點去走向呢？咁啊，温生交俾你多講少少啦，唔該。 好啊，好啊。嗱，其實咧，我哋而家好多人都講一個問題嘅，就話咧就啱啱上個星期中國就官方公布個採購經理指數數字啦。咁我哋見到咧 PMI 咧就係跌穿咗50点嘅乘衰分界線啦，即係顯示國內其實經濟都收縮嘅。咁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而家市場就覺得就中央即係人行咧，就可能會放寬啲嗰個貨幣政策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咧，中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而家咧就係企喺2.79% 嘅。咁美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而家企喺2.7227% 嘅。兩者個差距咧，而家咧就係拉得好近，少過0.1% 嘅，拉到。咁就大家就會喺度諗呢個問題啦，就話美國息率而家越嚟越高，有可能就算甚至乎可能會高過中國嘅息率。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會唔會令到人民幣會有壓力咧？咁樣樣嗱。 如果你睇个息率嚟讲嘅话咧，我相信个机会都大嘅，因为你美国准备加息嘛，你中国仲要宽松，咁呢个有机会嘅。咁但系唔好忘记，而家中国嘅年通胀率系几多啊？0.9%。咁而家市场估紧咧，就话去到即系下一个月份嘅四月份嘅通胀咧，就算中国通胀可能都系讲紧系1.5%呢啲水平。咁但系你美国咧，而家就讲紧咧，去三月份嘅通胀又有机会破8%啦，咁就去到8.3%啦。而家市场估今个星期公布。咁嘅情况之下嚟讲，你一计埋个通胀喺里面嘅时候咧，你就感觉唔同啦。因为你揸住人民币，你可能一年里面暂时而家个中国通胀率系0.9%啦。咁你即系唔见0.9%购买力，但系你美元你揸住一年，你就而家唔见7.9%购买力，日后仲可能会更加多。咁呢个嘅分别就喺呢一度。咁再加埋嚟讲嘅话咧，虽然我哋见睇个 SWIFT 个数字嚟讲，但系睇唔到就话人民币。嗰、那个用量喺全球嘅用量有进一步上升，但系唔好忘记，而家咧有俄罗斯，我相信日后同中国嘅贸易都会用系人民币或者用卢布居多噶啦。咁而伊朗其实一早已经系用人民币买石油，咁而家讲到沙特阿拉伯都有机会咧卖石油俾中国嗰个部分嚟讲嘅话咧，都有机会用人民币。咁但系呢啲嚟讲嘅话咧，会唔会冇不会经过 SWIFT 呢个系统？我相信系会绕个 SWIFT 系统直接同中國交收，咁所以咧，我覺得個 SWIFT 個數字反映唔到個人民幣個用量上升，唔代表個人民幣用量係唔上升嘅，咁所以就。我会觉得随住人民币的用量不断有机会上升，再加上现在的通胀和美国通胀真的有分别。咁所以大家我又不觉得话真的睇住那个美国的息率高过中国就有机会令到个美元强人民币弱。我又觉得未必嘅。咁所以俾大家一个做参考啦。 是啦，咁投资者就可以密切留意啦，特别是人行今个礼拜会不会放水呢，呢啲都会左右大市的表现嘅。咁早上呢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呢帮我哋分析环球财咁大事件，唔该，温生 ，thank you， 我哋稍后时间再倾啦， 好，拜 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有乜嘢优惠？ 人生最優惠啊，放假啦！下個禮拜一係紅日，所以先同阿温生講，原先平時都慣咗，喂，下個禮拜一再傾咁樣唔得啊嚇咁啊，因為下個禮拜就係復活節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 happy 啦，放下假咁啊，唞下又好 ，relax 下又好，更加就係好多朋友都用佢哋嗰啲叫消費券啦，咁啊，我自己觀察咧，禮拜六日咧都真係多咗人出街嘅，同埋咧大家都好似好捨得使錢咁啊，兩位拍檔有冇睇到？這個情 況有啊，我見到啲鞋鋪啊，或者其實喺條街度，大家都一抽二楞買住啲家電啊，咁樣。 我仍然都係喺屋企嘅，即係費事咧，即係人多啊，我驚人多。 同埋網購都得嘅， 係啊， 網購都得，係得啊嘛。 即係你睇啊嘛，嗰啲型號啊，其實佢都可以送貨送到嚟你屋企，特別你睇嗰啲大型電器啦。 不過我聽好多朋友講都係嘅，即係大家手鬆咗嘅呢兩日係，即係買嘢嘅時候，買啊！即系手松咗嘅， 系啊系啊。不过我自己一个实况嘅一个体验系咁嘅。我有一间叫做酒铺咧，成日都会去买下嘢啦咁样。跟住我又见到佢啲价就抬高咗咯。咁但系我冇话佢嘅，咁即系费事啦。因为人哋都系打开门做生意，可能过往嗰啲日子其实都蚀住做咧。咁佢见大家无啦啦有几千蚊呢个消费券嘅唔止啦，即系我讲第一期啫。咁所以你又会哇横掂你都买啊，俾多几嚿水嚟赚下啦，咁样咁啊，即系所以我都叫做进下力啦， 即系明知买贵咗少少啦， 唔止少少都几多 嘅。唔系消费者嘅角度，永远都系咁噶嘛，减价系应该，加价系不该啊嘛。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认同嘅。好啦，咁报章都有报道啊，话喂市民用消费券买啲乜嘢咧？咁样啊，你估下即系市民啊，最多系买啲乜嘢咧？即系根据报章嘅报道啊，最多。 边一类嘅产品？ 如果今次咧，即系又多过上一次啊，多成一倍、一倍噶嘛。我估都应该系电子产品， 电器咯，系啊。 电器系其中一样咧，好主流啦，咁都啱嘅。不过咧，电器咧就真系去翻家电类。 嗯。 咁啊，即刻问翻啲店员啦，啲记者话：，哇，点解会系家电嘅？冇人换手机嘅咁样。哦，原来咧，佢呢个消费券咧，可能最主流嗰几大品牌嘅手機咧，未出新機啊， 食唔啱條水啊！ 係因為六月咧先係三星發布會啦，咁理論上佢會出新手機啦。如果你可以忍到手咧，好多人都會忍到六月先會換新手機。 我冇理由而家去換一部對上一代噶嘛。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手機嘅銷情咧就不及家電啊，可能洗衣機啊。冷氣機啊，嗰啲叫做凍風機啊，即係涼風吹涼風出嚟嗰啲機就比較叫做銷售得多啲，因為可能即係大家都發現，喂，迎來夏天啦，呢個講緊4月11號啦咁樣。咁頭先小白都講，你就算唔開冷氣咧，你都揾把風扇吹下自己，咁啲蚊先唔咬你噶嘛。咁即係呢啲都有銷售嘅價值。第二啦，即係除咗電子產品，第二樣係買咩多咧？即係好香港人嘅，其實呢一樣嘢冇嘢買都夾硬買，因為買呢樣嘢咧可以留住啲價值。 金 唔會，你又買唔到金啦、啊，即係嗰個錢。 有啲咩係會留住啲價值啊？咁 其實 Kitty 係啱啊，真係買金啊，係啊。买实金咯，加多少少钱， 几千至一万啫， 咁你自己贴少少咯。 等等先，可能你买嘅摆得多啲，可能人哋少少地 都买到嘅， 摆瑞士银行嗰啲保险箱里边。 因为咧，原来坊间咧，嗱我真系唔熟金嘅，由细到大我都唔叻金嗰啲嘢。不过咧，我记得旧时咧，爹哋妈咪嗰啲结婚周年嗰啲咧，阿爸咧都会打块金牌俾阿妈嘅，即系。跟住咧，問翻嗰啲媒體報道咧，有好多人都係攞嗰幾千蚊嚟加多少少錢啊，打塊嗰啲金牌，或者 買實金啊嘛，叫做唔好買飾金啊嘛。 係啦，或者有啲即係阿加力膠整住嗰一塊嗰啲嘢咧，其實都仲有人買喎。原來嗰啲金飾咁樣。係 啊 係 啊，嗰時生日啊大壽通常都係送呢啲 金牌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可能好多嘅網民或者好多嘅市民都係咁樣做嘅。咁大家即係 仲有好多時間。慢慢谂，系啊， 冇错冇错， 慢慢计划一下点样用你哋嘅消费券啦。就嚟去到早上嘅8:28。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4月11日系一年嘅第10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64日。1970年4月11日，太阳神13号火箭。在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太阳神13号是太阳神计划第7次载人任务，亦是第3次登月尝试。在起飞后2日，服务舱氧气瓶内的电线绝缘层因温度过高受损并引起爆炸，导致2罐液氧排入太空，被迫终止登月任务。3名宇航员吉姆·洛弗尔、杰克·斯威格特、弗莱德·海斯和任务控制中心通力合作寻找解决办法，最终驾驶飞船绕月旋转，直到4月17号安全返回地球，降落南太平洋。4月11号出生的朋友倾向了解别人想法，习惯有话直说，具备真实才能，喜欢作为领导阶层，社交技巧高明。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带领团队远离危难？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遇到困局，我们应该选择寻找帮助，而非独自面对。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消息指警方国安处拘捕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说他涉及串谋发布及或复制煽动刊物罪，并会被带往葵涌警署。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6000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个案，包括914宗确诊，同25173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中47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余感染都是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另外，当地新增3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都是在闭环管控中发现。广州发生新一轮的本土疫情，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今日开始市民非必要不得离开广州，如确需离开广州，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全市的中小学校暂停面授教学，采取线上教学，有住宿条件和全封闭管理条件的高三除外。有住宿条件的高三年级在校实施全封闭管理，没有住宿条件的居家上网课。高等院校实施封闭管理，学生非必要不得离校，加大核酸的检测频率。当局说广州新增22名的新冠感染者，今次疫情累计报告23人感染。央视报道，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近日发现的感染者大部分来自白云区、中风险区和各类的管控区域中，主要在密切接触和次密切接触或者重点人群中主动排查发现。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束，争取连任的总统马克龙和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得票排在首二位，将会进入今个月24号第二轮投票决胜负，重演2017年的对决。上届马克龙以66%的得票大胜，但今届形势紧凑。一项的民意调查预测，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只是以得票51%对49%险胜玛丽娜勒庞。另外两项的民调就预测马克龙可望取得54%票数胜出。马克龙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呼吁选民阻止玛丽娜勒庞掌权。玛丽娜勒庞承诺，如果入主外丽社工，会将秩序带回法国。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将会在星期一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将会成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第一位访问俄罗斯并与普京会面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内哈默说，他主动提出访问俄罗斯，以促进俄罗斯与乌克兰展开对话并停火。他已经就这次莫斯科之行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索尔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磋商，并通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将会在星期一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内哈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24.52，瑞士法郎0.935，加元1.26，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75点，跌11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4.64美元，卖出1945.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最高2-3度。部分地区嘅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同星期四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林锦公路近住社山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影响到林锦公路去锦田方向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放马埔对出，去大埔方向龙尾就喺大庵路。咁重复多次啦，林锦公路近住社山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锦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放马埔对出，去大埔方向车龙就在大庵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就會可能經過一啲，即係唔係話每一個你住嘅地方都有管理處，又或者可以係有人幫你收咗一啲防疫包，跟住就可能好派張卡俾你，叫你去管理處攞。有啲咧就直頭政府派到上門，因為嗰度可能冇一個管業處啦。 好似我屋企咁咯，我住村屋噶嘛，我住村屋咁又梗係唔會有管理處啦。我哋 有村長， 係啦，有村長，你講得啱啦。 村哦，擺咗喺祠堂嗰度叫你攞。 村公所， 村公所啊， 都啱，兩個講法都啱。咁但係我住嗰邊嘅做法咧，就係阿村長咧就好好嘅。村長咧就連埋啲義工團隊咧，咁啊逐家。逐户咧就送上去嘅，咁呢个做法我觉得真系都真系要俾个 like 佢，因为真系好有心机。呢啲人啲村咧又大啦，你知道我哋一栋得三伙咁样，或者有啲一栋即系有钱啲一伙咁样。咁但系你逐户逐户咁行咧，仲要你知本身啲村屋咧，即系都比较乱啊啲号码，佢又唔系话即系跟住啲座号去到起噶嘛。有阵时咁你东一橛西一橛，有阵时有啲又多小路。哇！村長都仲要行過去，你諗下，真係連埋啲義工團隊呢，真係要俾個手指 like 佢先得噶。 咁但係另外有一啲咧，就喺屋村裏邊。咁如果屋村裏邊嗰啲，咁如果去到派發呢啲抗疫包嘅防疫包嘅時候咧，咁可能就冇人應門，會點樣做咧？就會掛喺門口嘅。 係啦， 可能等嗰個屋主翻嚟嘅時候攞啦，咁樣。咁但係咧睇新聞報道咧，就係有啲不法嘅人士啦，咁就行經，都唔知佢係咪嗰度住添啊。其實上咗去。見到個抗疫包擺咗喺門口，冇人攞，就順手牽羊，攞咗。咁當然咧就啱啱俾一啲閉路電視影到啦，咁咪一定會將佢繩之於法啦。咁我想講講咧，即係如果大家對呢一啲即係嘅派發嘅一啲抗疫嘅物品咧，咁大家可能好需要嘅，譬如佢裏邊可能有口罩啊，有一啲藥物啊，有一啲快速檢測包啊咁樣，大家係需要嘅。咁但係你需要嘅同時咧，其他人都需要噶嘛。 係啊， 你唔可以攞咗人哋應該要有嘅嘢，咁你攞咗咁多做咩咧？咁即係斷估就係、是、會唔會佢攞出去一啲自己揾方法賣咗佢套現錢啦、啊？咁或者可能佢自己用啦、啊。咁但係你所有嘅就建基喺你剝奪咗人哋應該擁有嘅一啲物品嘅時候，去滿足你自己啊嘛。咁呢個係絕對唔應該出現。 係啊，其實人人有份啦、啊，即係攞咩咧？你冇嘅，你咪去翻管理處或者問翻政府，即係補領翻，咁咪得咯。其實即係呢樣嘢絕對唔需要咧，去到偷下拐騙，因為真係人人有份嘅， 太貪心啦咁樣做， 冇錯啦。 即係喺呢啲情況，如果你仲有一份私心喺度咧，咁咪真係大件事。 係啊，咁但係頭先鐘哥都講咗一樣重點咧，就係、是、始終可能即係有人未必係俾人攞咗嘅。可能自己咁啱出咗門咁樣啊，嗰日攞唔到，即係嗱，有啲就可以喺管理處嗰度攞翻啦。講翻你個座號，咁就可以攞翻自己嗰個防疫服務包啦咁樣。咁但係有啲咧，即係譬如可能住得偏少少嘅，又冇管理處幫忙嘅，咁點算咧咁樣？咁其實咧，未收到呢個防疫服務包嘅朋友啦，佢可以咧就喺全港90个防疫服務包補漏拾遺嘅派發站嗰度咧。就保靚嘅，咁我哋之前咧就已經向即係唔同嘅住户啦，咁都已經放低咗個通知書噶啦，即係可能諗住送上門，咁但係當佢哋唔喺度咁樣，就擺低咗一張嘅通知書，咁住户咧就可以憑住呢個通知書咧，就去到派發站咧就保靚翻呢一個嘅服務包，咁所以話咧係人人有份嘅，咁唔需要擔心啊。咁如果有市民咧就仲未收到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喺區內啊相關嘅派發站作一個簡單登記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領取嘅。 可以攞翻嘅， 系啦，即系又唔会话政府又问你攞钱嗰啲咁样噶。咁其实每一个嘅保靓站同埋地址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开放时间。咁地址就大家就上网一搵就搵到啦。咁但我见过咧，就部分嘅保靓站啦，佢有啲开9点嘅，有啲可能开10点嘅。咁所以未必咧，全部个嗰个服务时间咧系一致嘅。咁大家就可以上网 check 一 check。咁你真系乜嘢都唔知嘅，连嗰个卫生防护中心嘅电话号码你都真系哇好难记， 系 1823。系啦，你叫1823帮你forward 叫做转你个电话过去，咁其实都一样做得到嘅。咁所以咧就非常之简单。咁啊见到呢个防疫服务包嗰个嘅派发站咧，咁啊其实今日就11号啦，去到13号咧，其实佢哋都会系运作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听到而家譬如听到晨光讲咯咁样，但系你又未攞到嘅话咧，咁唔紧要噶。你去呢個派發呢個保領站咧，你一樣可以攞得翻嘅。 好啦，13号之前啊嘛， 13号之前啦，咁冇錯啦。咁如果你話係除咗呢個防疫嘅服務包之外 啦，咁啊防疫服務包之外啦，咁如果你話係60歲以上嘅人士嘅，咁又有另外一樣要注意啦。 嗯， 咁啊話到咧60歲或以上嘅人士，咁啊大家可能都已經打咗呢個第三針啦，疫苗啦咁樣。咁但係打咗之後，如果係滿咗3個月，即係你準備咧啊，諗下啲譬如睇新聞都話到，喂好多時叫做重症嘅都係啲上咗年紀嘅或者有長期病嘅朋友嘅，咁點算咧？咁其實由即日起咧，亦都可以去到咧就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者公立醫院嗰度咧就接種站啊嚇，咁啊領取即日籌去到打呢個第四針嘅，咁記住啊嚇，咁啊係呢個60歲或以上人士打完第三針新冠疫苗之後滿。即係已經夠呢個3個月啦，跟住先至咧就可以去呢啲叫做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者公立醫院咧就接種站啊嚇，領取咧就即日籌打第四針嘅。咁而至於咧就網上預約系統咧就將會喺呢個下星期四上8點開始咧就開放預約咧就第四針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因應翻自己嘅情況，第一就係呢一個嘅防疫服務包啦，冇嘅你可以去領取。咁啊唔好諗住喂。會唔會有人兜售？唔使兜售嘅，亦都唔使理佢哋嘅，你可以去領取嘅。咁另外就係第四針咧，咁如果你係已經第三針都已經打咗3個月咯，咁你可以自己考慮一下啦。啊，係咪即係積極啲預防呢一個防疫措施，打埋第四針咧咁樣啦。 嗱，記住咧，特別要提一提啲哥哥姐姐們啊，即係通常咧有翻咁上一年紀，好似我呢啲咁樣，個人就心急啊。記住啊，滿咗3個月你先至去打。咁我唔記得咗，咁點算咧？嗱，如果你打第三針嘅時候咧，應該會幫你寫低咗個日子嘅。數翻3個月，滿咗3個月，你就可以打第四針啦。 你我或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 自爱爱 就是这句说话，我小时候开始就成日被人是这样讲，是这样讲，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来的。例如读书温习的时候会被人讲，吃饭又被人讲，哎呀阴公连去厕所都被人讲，到底讲我些什么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一反自见，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心顶，好好外证，是你的生命，不应预应，愿你去弄清。随着你喜爱做，变做变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随着你喜爱做，叫做变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心灵。一反自见，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尽兴，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预应，愿你去弄清。一反自见，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尽兴，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 因乜嘢事情我俾人闹呢？原来读书嘅时候俾人闹我唔专心咯，食饭嘅时候又俾人闹，呢个系因为我细细个就跑落台仔嗰度食饭，做埋晒啲无谓嘢，连去厕所嘅时候都挂住唱歌同埋玩手机，咁啊梗系又俾人闹啦。一句步一步集，意思即系话到，喂，你呢个人冇嚟正经、哦。不过其实我真系冤枉噶，小朋友有九成读书都系唔专心噶啦。细细个精力旺盛，食饭嘅时候梗系周围跑去放电啦。其实以前细个冇电话，去厕所嘅时候梗系玩手指啦。今日我对住我弟弟，虽然见到佢成日都做埋晒啲冇养分嘅嘢，但系我又真系又忍唔住讲咗呢一句。你呢个人真系步呀步呀，冇嚟正经啊！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平时呢我哋都会叫大家呢打电话上嚟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去到打下气啊，送下祝福咁样嘛。咁呢个时候呢我就想同今届嘅文凭试考生呢打打气。 咁快 快呀，係呀，到啦。中学文凭试呢就贴定咗下个礼拜五就开考啦。 咁又唔快喎、啊。下个礼拜五已经系。 唔快打气系咪，即系而家啱时候啦。 下 个礼 拜五就考试啦。 係呀，贴定咗啦。终于就落实咗嗰个嘅程序啦。咁啊，今届嘅考生当然大家都会感受到佢哋嗰种嘅压力同埋不安啊！ 一定啊，因为佢哋原先补课嗰啲日子，其实学校都停咗面授。 嗯， 咁你老实讲，你视像同面授又真系争啲嘅，即系一个学习嘅过程。 今届嘅考生咧，应该问上一届嘅考生取经啊，因为佢哋都系经历相同嘅嘢，但系再问再上一届咧，未必知啦。 系 上一届都好似唔系临补课临埋斋嘅时候 block 咗咁多嘅公共設施，嗯嗯、我印象之中，因為依家係自修室完全都唔會開放啦。咁當然你會話，喂如果真係温到書啊，你喺屋企就温到啦咁樣。呢、這個我成長嘅年代，我媽都係咁同我講嘅、嗯。不過有陣時去到嗰啲氣氛啊，啲氛圍又唔同，又好似會學習能力高啲啊。我唔知係咪咁樣，你哋有冇自修室嘅一啲經驗可以？ 同埋我覺得始終自修室都係其次，即係嗰個温習嘅地方，反而係咧你答。踏入去，你覺得要準備差不多考試嗰個時間咧，我記得應該可能係即係譬如你話四月幾五月考試咁樣啦，咁、你通常咧嗰年嘅一二月咧，你已經覺得係進入咗嗰個作戰狀態，所有嘢咧要已經計劃好曬咁樣啊嘛，咁但係偏偏我哋喺二月嘅時候個疫情係即係都好嚴峻噶嘛，咁好多嘢都未落實或者未知道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冇辦法去到即係計劃啦。咁我希望即係啱啱喺月初嘅时候，即係考評局嗰边即係有一啲嘅措施，即係公布咗啦。咁希望能够缓解到考生嗰个紧张嘅情绪啦。咁、当然亦都有机构咧去到做访问，即係问一下啲考生、喂你哋觉得自己係啦驚唔驚啊，个压力指数去到边啊咁。真係一月嘅时候咧嗰个分数咧就係 7.16 分。咁去到三月嘅时候咧就 7.87 分，就创咗呢个历年嘅新高啊，系啊，咁样回想翻三月嘅时候都系几严峻噶嘛个情况，咁啊，有啲考生就即系分享一下佢哋而家做咗啲咩嘅准备啦。咁、有一个考生咧， 操卷咯，温书咯，系咪啊？ 呢、這个就咁噶啦，系啦，即系咩情况底下？咁但系咧，有应届考生就话最忧虑咧就系考试嘅期间。不幸確診，咁點算咧？呢個係其中一位考生所講嘅， 佢有一啲嘅特別嘅場所嘅， 係佢一個安排 嘅考試， 冇錯啦。佢一個特別考場嘅具體安排嘅。咁如果你即係唔係話即係病到佢喐唔到咧，咁你都可以選擇去嗰度嘅。 好驚啊！突然間 Kitty 咁樣講完之後，我即刻咧即係切身處地咁樣諗啦。如果我係考生啦，即係唔好話中咗 Covid 啊，即係普通重感冒咧， 其實 係 㗎。 我試過有一副。我記得嗰陣時 A level 定還是我科係重感冒咧，係真係揈下揈下咁樣去考咧。 我都 係 啊，我會考 有 一科， 好唔開心，成日都好想喊啊！即係點解咁辛苦啊？ 一個個人經歷，我記得唔係公開試，學校試嘅。咁啊考數學科，記得好清楚。咁啊坐咗喺個科嗰度考試大家坐曬喺度咧。嗰日傷風，不斷流鼻涕，流鼻水。跟住咧，我又冇帶紙巾，跟住咧，我手 抹咯，係啊， 揞住啦，滴到落隻手嗰度，跟住咧就抹翻落件衫度，又好驚整污糟張試卷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要 好好保重身體， 保重身體啦， 盡力保重啦，都係嗰句，你盡咗力，都領中咗招，咁都冇法嘅， 因為即係我都記得以前去唔同嘅考場，你都唔知道到底佢有冇冷氣啊，或者個冷氣開幾大，其實都好影響噶嘛。即係我呢啲人一凍我就想去廁所噶啦，咁樣咁所以都會即係有一啲嘢要預備，可能帶多件外套啊咁嗰啲啦。咁頭先講到嗰位考生，佢話：我都好驚，即係如果喺考試期間不幸確診啊咁樣。咁當然啦，佢都會有一啲嘅熱線啦，咁亦都有一啲抗疫的士啊等等一啲嘅措施咧，去幫助呢啲嘅考生嘅。咁不過嗰位考生都話：我執好曬個夾噶啦，即係如果有咩事要 以防萬一， 係啦，隔離啊或者去到一啲嘅特別嘅考場啊咁樣。咁佢都可以即係即刻已經有一個即係後著咁樣， 好叻， 係其實好叻噶啦！大家都已經即係喺盡可能做嘅範圍底下都做足所有嘢咯。 咁同埋啲監考員咧喺疫情期間，佢哋監考可能都要做好多唔同繁複嘅一啲程序啊，或者測試啊咁樣。但係佢哋都即係一個考試入邊唔係淨係得考生面向嘅，其實喺呢啲考評人員啊或者老師嘅面向咧，佢哋都好大壓力。好老實講，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叫做身體健康啦。 係啊，同埋最緊要我覺得係量力而為咯，即係都有一啲即係病過嘅考生，即係同大家分享翻，即係你都千祈唔好話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都要睇翻自己個身體狀況咁，你都要為咗之後仲有好多科要考噶嘛，咁啊自己去 盡力， 從長計議啦，係啊。好，時間嚟到9:0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不过咧喺做 KOL 之前不如同大家咧睇睇咧天气先啊吓。嗱，大致天晴啦，但系咧早上咧部分时间咧系多云一啲噶，日间咧炎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28度，新界咧再高2-3度啊。部分地区嘅能见度就较低一啲啦，吹微风展望啦，未来咧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是炎热的，能见度较低了，星期三星期四呢有几阵的雨，本周后期呢风势就会较大，现在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呢 77%、啊。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戏份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加爱错人，虽安苦斗争，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者已就绪。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似异性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素养烦得很。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会割清疑虑，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醉，让我进步路声大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哪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及摄取，我也会恐惧。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或临时担当不起伴侣。致电来洒泪，我担心过被拒。 出面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77%。朝头早嘅时间，星期一梗系有我哋亲子百分百啊！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电话旁边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靓女嘉嘉喺度，早晨。 早晨啊，各位。 你好啊，咁啊，而家咧都正值咧系。放緊暑假啦，係咪？雖然都係四月幾啫，咁但係即係放假始終都係放緊㗎啦。咁我發覺呢，我同好多嘅家長都好擔心，因為自己嘅小朋友呢，即係而家話就話我哋都望緊，喂，四月尾好似話復課喎，但係而家個心都已經散曬啦喎。 好难搞、啊、做功课或者我哋叫暑期作业咧，都已经又好似唔好想做啊！学习嘅态度好似越嚟越懒散啊！我谂家长同小朋友咧，大家都要谂下办法，点样面对呢啲咁困难嘅问题，同埋都几前无古人面对紧呢个问题。有冇啲计仔可以帮啲家长同啲小朋友适应得好啲咧？嘉嘉 都有噶，其实咧成个感觉咧就有啲似咧，即系新生入学咁样咧，即系就快要入学啦。咁我哋要准备啲乜咧？其实准备嘅嘢都唔会差好远嘅， 系。 不过咧，我近期咧都同好多家长有倾过咧，其实啲家长嘅心态都几 deadline fighter 嘅，即系佢哋话哦，到时开咗学之后，咪预咗嗰个星期会头痛啲咯，到时先算啦咁样。你有冇啲咁嘅心态啊？ 我咧其实就而家都已经咧尽量俾小朋友就同佢讲话，你朝头早点都要做少少作业噶啦，你几版都做下啦，咁样就唔好俾佢完全系放撇晒咯，因为我好怕佢真系放撇咗之后，揾唔翻嗰个学习嗰个态度，因为我自己细个即系将心比己，你俾我玩，我梗系玩到尽啦，细路仔。咁但系如果有个家长同佢讲翻，其实啲时间都可以分开嘅，你早啲做完功课，咁咪多啲时间玩咯，咁令到佢唔好忘记咗个学习啊！我觉得最紧要呢样啊， 小白你就抗伤个学习啦，即系看重个学习嗰度啊，点样可以令到佢咧，即系翻学都可以 keep 翻咧？即系我哋唔好话学习啊，你个头咧系成个作息咧都要完全再调整翻一次。 嗯， 因为咧即系佢而家放假，你都知啦，大家就系、是、哦，今日就起九点啊，听日就起十点啊，而家唔饿啊，咁晏啲食啦，即系我哋所有嗰啲起身啊，食饭啊。玩活动啊，做功课啊，甚至乎瞓觉时间啊，其实系乱晒嘅， 冇晒规律。 系啊，冇晒规律，即系唔好讲小朋友啦。其实大人都即系呢段时间都好难可以即系完全好稳定。不过因为嚟紧我哋要开学啦嘛，咁啊开学就每一日都要翻学，至少即系一个星期有五日啦。咁所以咧，佢嘅作息咧又要去翻一个我哋叫比较相对稳定嘅一个状态。咁要有呢个状态咧，其实唔同年岁都有唔同嘅即系要留意嘅地方嘅。即系越细嘅小朋友咧，个作息就更加一定要好稳定，甚至乎我哋控制佢作息都系家长控制调息多噶啦。 系啊， 咁啊大啲小朋友咧，佢自主度高啲，咁咪可以同佢有多啲商讨嘅空间咯。咁但系咧，即系一定要，其实例如当系当十九号开学先算啦。咁其实咧，至少都要有一至两个星期调息噶。即系而家我哋今日观众听到就非常好啦，啊，仲有一个星期嘅调息，咁你就要谂啦。我呢个星期喺作息上面有啲乜嘢，其实系要重新再调整咧。咁你自己个小朋友有冇作息调整，要有啲咩搞佢？ 我而家咧就夜晚十点钟之前咧，就已经要叫佢都要上床瞓噶啦。同佢讲喂，都唔可以咁夜啊。始终小朋友瞓觉咧，对佢脑部发展其实都好重要啦，系咪？咁啊，朝头早咧。我就虽然翻咗工啦，好多时咁，但系咧我就都会知道咧，佢都系七点几起身嘅，咁啊尽量维持住呢一个规律。我就暂时我觉得我可以做嘅都系类似呢啲咯。咁我唔知道个帮助会唔会有啲啊，定系都几大咁样啦。 都重要嘅，但系咧嗱，举个例，我哋定起身时间咧，其实我哋嚟紧我哋要谂咧就系佢几点翻学，即系佢几点翻学。咁即系推前翻，你就预翻啲时间，譬如食早餐啊、刷牙、洗面啊、换衫嗰啲，要比原本平时翻学用嘅嗰个时间，你当至少预多即系三分二嘅时间，即系一定会减少。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我仔仔咁咧，咁佢就八点松啲，八点二到啦，咁佢就上呢个校巴嘅。咁所以如果佢而家七点半起身咧。对我嚟讲，我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时间咯。 系啦，嗱，当你七点半，咁你预计开头嗰个礼拜可能拗教啲，可能你要七点三咁样先。 系啦， 等佢个心情好啲，有多啲预备。 啊， 咁你七点三，你就要即系你知道佢起身时间之后咧，即系你预算咗，父母预算咗个起身时间，你就要向前面褪翻前一晚，其实要瞓。几多点瞓要落床瞓啦？即系一个小朋友咧，其实大概都要有八至十个钟，即系十个钟系比较理想一啲嘅，系俾佢瞓觉啦。咁你就计翻嗰个时间，哦，原来呢个时间真系要瞓啦咁样。咁你就要开始由夜晚黑瞓觉嘅时间褪翻，一路褪翻去到朝头早，即系当 哦，原来计完，原来咧七点钟起身嘅话，例如十个钟咁样，咁即系要几多点钟要瞓啊？当十点钟一定要瞓觉啦。咁你十点钟瞓觉咧，你就预翻啲时间。哦，我瞓觉之前咧，大概两三个钟前要食完嘢啦，咁样。咁可能哦，我要八点钟我就要食完嘢咁样。咁我预翻佢食饭时间，可能半个钟至九个字咁样。哦，咁即系七点三要食饭，所以我哋时序就系咁样褪翻转头。 系咁啊！呢、这个时间方面就可以咁样去到调整啦。但系除咗譬如时间嘅问题之外，仲有冇其他咧？我哋都要谂下办法，点样可以帮啲小朋友喺复课前做准备咧？ 其实有噶，特别咧，我哋太长时间咧在家学习，同埋太长时间冇出街啊。 吓，系啊！ 你个小朋友会唔会少对咗人啊？ 咁梗系啦，而家多数都系见嗰啲电子人嚟嘅咋，嗰啲人匿晒喺个屏幕入边啊！如果要见啲人都 系啊，所以咧。如果可以啦，即当然我哋又要平衡翻疫情啦，即我哋点样可以减少个聚集，但系佢喺呢段时间可以接触翻啲人咧？嗱、嗰啲人咧就唔系父母，即父母日日都见啊，甚至乎有机会即呢期咧，大家都燥啲嘢，即大家都唔系嗰种交流同沟通。小朋友咧，其实系会同翻小朋友差唔多年纪嘅人去有个互动， 系啊， 即咁佢先可以咧有翻嗰种哦群体啊。即是一起學習啊或者一起合作啊大家有溝通互動的感覺。所以如果可以大家呢段時間可以有啲時間安排一下真係有個實體即係見一下啲小朋友啊咁呢其實對小朋友佢嚟緊復課見返人呢又會好啲嘅。 係咁 呢當然我都係嗰句呢要小心即係大家平衡返疫情啦咁但係呢一個都係好緊要嘅。 嗯咁要平衡啦因為一陣間會唔會即係跨家庭啊呢啲咁大家呢就要自己考慮啦咁因為我自己仔仔呢都透過呢個網上嘅時候呢發現冇咗嗰啲群體嘅活動啦冇咗嗰啲 share 啦就算之前呢即係都仲返緊學嘅時候啦就算佢上堂或者喺學校啦可以分享零食嘅時間呢咁學校都會落咗規矩就話唔准分享零食嘅咁都有好多呢啲要注意囉。 係啊，同埋呢頭先講網課都好緊要而家我哋成日都網課啦咁小朋友習慣咗呢返學就係對住個平板嘛平面啊。咁呢我哋都要開始慢慢減少即係攞嗰個電子產品嘅時間， 係 啊，呢段時間盡量我哋都開始慢慢減，唔好一次過就冇咗，但我哋慢慢減翻，令到佢喺實體環境裡面嘅嗰種接觸增加，即係我哋多啲活動啊，實體嘅活動啊，出街嘅活動啊，喺屋企亦都有一啲實體嘅活動，佢就會少咗睇平板，咁佢入翻去一個現實生活度咧，佢又會易啲去 turn 咯。 係啊，如果唔係咧，即係睇得多虛擬嘢嘅話，佢人生都變咗虛擬咁啊。家長真係難搞啦嚇，咁啊，所以家長睇下聽完嘉嘉呢幾個建議之後，啊，盡量咧就攞翻多少少嘅時間咧，就同小朋友 turn 一 turn， 咁啊，等佢咧就上堂嘅時候咧就容易啲去到適應啦嚇。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四月十一日是国际宠物日。国际宠物日是美国一名动物人道救援主义者 Colleen Page 所创立的节日。他将每年的四月十一日定为国际宠物日。希望在这一日和所有人一起庆祝宠物为生活带来的快乐。亦都呼吁大家以领养代替购买。期待更加多流浪动物都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各位宠物主人，不妨在今日特别抽多少少时间陪下你哋心爱嘅宠物啊！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Kitty。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nica 电话旁边有阿海喺度，早晨，海海。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啊，交俾你了，有啲咩点唱呢？ 啊，我今天很想点唱给我一个朋友，他叫做 Bobby。 为什么我想点唱给他呢？就因为他生日，咁我就好想喺呢度咧，透过大气电波向佢祝福下啦。因为其实我同佢好好朋友嘅，咁我年年咧佢生日，我哋都一定会食一餐大餐嘅。但系今年疫情咧冇得食啊，咁变咗好闷啊。我哋大家嘅生活亦都今年少见咗好多啦。咁、希望咧可以透过呢个电话啦，或者透过大气电波向佢俾啲祝福佢啊，等佢开心一啲啊。 哦，咁啊嗱，而家都唔会话鼓励你哋出嚟食饭庆祝噶啦。咁但系到时你都会 send 下 message 啊，咁样同佢倾下啦，倾偈倾几句都会啦。 是我们都有 keep 住去给大家一些信息的。 是啦，那就得了。他是你中学同学啊，还是做事的同学啊？不是做事的朋友啊，还是怎样？ 他是我中学同学来的，我认识了他都十年了，接近。 哦，那就对了，这些友谊呢，那就继续 keep 住他。咁啊，佢咧就会听埋你呢个神歌 Monica 嘅点唱咧，咁啊祝福下你哋啦吓，咪友谊永固最好噶啦呢样嘢。好啦，咁啊你吓谂定买份礼物送俾佢啦。 好啊，我已经准备好噶啦。 系嘛，喂，好嘢，好有心啊你呢啲。好啦，多谢晒你 ，OK， 拜拜。 好，唔该晒，拜拜。 亲戚、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穿梭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要撑腰节制，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老友鬼鬼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碌卡，新婚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叫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若会有问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保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碌卡，碌卡。一生卡数无坏，继续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何其愉快，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 如果你哋咧都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去到点唱啊，或者咧去到送上一啲祝福或者鼓励啦，好似头先我哋咁讲，于就嚟 DSC 考生咯，考试啦，系啊，咁啊而家咧可以捉紧呢个机会啦，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咧，准备听你嘅电话啦，咁啊希望咧可以将你哋嘅有心嘅说话咧送出去，咁啊令到大家都开心啲啦， 加油！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 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同我哋介绍下今日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先。 好啦，今晚港台电视31夜晚8点啊，有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咁啊继续咧喺电视机旁可以认识中国啦。咁啊今晚咧会带大家坐两条高铁嘅线路啊，就系呢个兰新高铁同埋杭深高铁，睇下。沿途睇有啲咩風景嘅，先講下蘭新高鐵啦。咁啊，進入咗呢個青海貴德一區啊，呢一區咧即係風景好壯麗嘅，有呢個青海小江南之稱嘅。當中咧會經過咧七條呢個丹霞峽谷啊，個地貌好特別嘅，即係好多風化風蝕嘅痕跡啊，咁啊好特別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啊頭先剛剛講過啦，亦都會節目咧坐另一條高鐵，就係呢個杭深高速鐵路啊。咁啊會去到咧福建，睇下福建嘅土樓，亦都會飲下佢哋嘅龍井茶嘅，咁啊認識下龍井茶嘅歷史。咁啊對中國同埋有歷史有興趣嘅朋友，今晚8点要留意啦。 嗯，係啊，深入去睇下啲山山水水，認識下啲文化啦。咁啊去到夜晚11点咧，就有異國人生。 冇錯啦，呢、這個紀錄片系列咧，繼續咧會帶大家認識一下咧嗰啲加拿大魁北克人咧移居海外之後，佢哋遇到啲咩挑戰。咁啊，睇咗呢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咧，通常佢哋都會即係就算做得好唔好啊，喺外地，佢哋都會有一個咧思鄉嘅情懷噶嘛。咁啊，今晚嘅節目嗰兩位嘉賓好特別喎，佢哋咧喺外地咧都撈得好掂，風生水起嘅。咁啊，究竟佢哋會唔會落不思蜀咧？唔知道啊。嗱，其中咧有一位女士。咁啊，維羅尼卡咧，佢就去咗美國直谷啊，咁啊做咗一個業務蒸蒸日上嘅串流平台，即系 N 字頭嗰個啊，係啦，咁啊大家知道嗰個企業發展得幾好啦，咁啊究竟佢喺嗰度做到咁開心，仲會係 咪唔使翻屋企啦？咁 係啦，咁啊今晚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呢個異國人生啦。 好，唔該曬阿暢，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话，已经取得300多名嘅选委嘅提名票，认为系好大鼓励。未来两日会继续收表，暂时未知最终会有几多，亦都未确定提交表格嘅时间。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天下午他亦有参与两场选委的线上交流会，共有130多人参与，反应正面，亦都补充了一些建议，认为有启发性。至于会不会落区和市民沟通，谭耀宗说担心有很多人聚集，违反社交距离措施和限聚令。他又说李家超既希望可以接触更多选委和市民，但亦都不想因为选举工程而影响疫情。至于政纲，由于涉及未来政府施政和具体的解决办法，要小心听取意见，现在正在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宣布参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继续竞选工作，他朝早抵达湾仔，准备和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代表会面的时候说，今日的选举活动将会相当紧密，他会到9处地方争取支持，包括和4个团体和5个政党的代表会面。李家超说，他宣布参选之后不停打电话解释施政理念，在沟通期间大部分人都支持他。他又说这几日举办网上会面，部分能够安排到拜会的他都会去。消息指，警方国安处拘捕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说他涉及串谋发布及或复制煽动刊物罪，被带往葵涌警署。欧嘉伦担任历任多间的传媒机构，在无线电视新闻部担任过记者、编辑、监制和节目主持，担任新闻透视主持多年。他亦曾经在香港电台主持自由风、自由风11年。欧嘉伦有发表网志，曾经出版过多本书，并在报章和网媒发表文章，现在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的专业顾问。上海过去一日新增26000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个案，包括914宗确诊，同25173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中47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余感染都在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 另外，当地新增三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都在闭环管控中发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最高2-3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和星期四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74点，是跌397点，总成交金额7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3点，跌1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150.2跌6.3，腾讯控股363.2跌6.4，阿里巴巴101.7跌2.1，李宁58.5跌1.95，盈富基金21.7跌4毫，港交所348.8跌6.6，中国海洋石油11.48跌1.8，快手67.25跌3.05，友邦保险83.05跌1.35，京东集团220.2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24.86，瑞士法郎0.935，加元1.26，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0点，跌75点，港金报18,18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21美元，卖出1,94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东九龙走廊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好长啊，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多次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都几长噶，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欢迎收听倾倾咖啡经。 其实香港普遍来讲是不适合种咖啡的，即是海拔都很低，天气来讲都比较热，但是某一些位置是会啱种咖啡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咖啡农夫阿米。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haru Namaste Shrota Sati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感到不适，可以怎样处理呢？ 如果对病征有疑问或者有其他医疗查询，可以致电医院管理局热线1836115。 如果病征轻微，例如发烧、咳嗽、喉咙痛等，需要诊治，可致电医院管理局各指定诊所，或透过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指定诊所预约功能预约。 但是如果出现警告症状，例如服用退烧药之后持续多于两日仍然发烧超过摄氏 38.5 度，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告诉工作人员听你是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我去开间铺头冇开啊。你买嘢有咩习惯嘅呢？无论帮衬网上店铺，又或者实体铺头都好，通常分开两类人士。一种系次次都要揾新嘅，唔想重复，不断尝试，新鲜感最紧要。另一种就系帮衬开嗰间就帮衬嗰间。正所谓去开有感情。如果你属于呢一种，通常有两个原因。第一就系、是你都曾经经历过每次都要试新嘢嘅阶段，揀嚟揀去之后先发觉原来都系呢间最好，于是每次都返去呢间。第二就系贪方便，随便见到有间喺度就去。你可能会话有冇搞错啊，乜都未试过就成日帮衬同一间，你点知呢间系最好先？是的，是的。不过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东西叫做最好，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啫。当事人觉得 OK， 那就 OK 啦。百货应百客，价价有求啫。帮衬开的铺头有感情，孜孜然然每次买那类产品，你就会去返那里。如果你帮衬开的铺头突然没有开门，你会点呢？由于疫情关系，我同好多朋友一样好少出街食饭，除咗外卖，另一选择就系自己煮咯。我冇吹神厨师咁厉害，每日有新餐单，只系得一招独门秘方，就系、是、将所有嘅菜抌晒落个煲度做杂菜煲咯。呢款已经变成我晚餐嘅指定菜式，亦系唯一菜式。睇下嗰日菜档有乜嘢菜就买乜嘢菜咯。早两日去平时帮衬开嘅菜档，谂住准备呢个礼拜嘅晚餐，去到街市突然发觉菜档冇开，个心即刻啰啰乱。首先出现嘅系一份担心，因为你知最近嘅环境噶啦，经济唔系咁好，铺头突然唔开门，你只会联想到系咪执咗粒咧？如果唔好彩真系咁，就会担心菜档嘅人唔知佢哋嘅生活会点。我企咗喺菜档前面望完又望，跟住再谂，如果真系唔再开嘅话，咁就要去揾过另一间，即系要重新再揾过另一间想帮衬嘅铺头咯。之前都讲咗啦，如果你经常帮衬一间铺头，梗系觉得呢间铺头最适合自己，你先会不断帮衬。既然是最适合， 你唔会揾到另一间更适合，咁点算呢？你可能又会话啦，试多啲唔同嘅铺头啦，可能揾到一间更好嘅咧。系嘅，系嘅，世界就系咁，适合你嘅嘢唔会永远存在。喺度嘅时候真系要好好珍惜。正当我转身想走，后面有个阿姐同我讲：冇乜嘢啊，装修咋？原来只系装修。可能呢段时间太容易令人胡思乱想。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令我在想，想这些，想那一些，想的也很多，为何就只得这些？然后我又想，想这天，想那一天，一天再一天，为何未爱多半点？ 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想讲下咧，其实喺超级市场咧，我都揾到一啲宝藏嘅。 系 咁啊，寻日咧我就整咗一个泰式香蕉煎饼啦。咁、其实咧简单嚟讲咧，你都可以即系嗰块皮咧，可以自己用面粉啊，等等咧去到做，其实都唔难嘅。咁但系有啲人咧，即系话，诶、我屋企冇整开面包啊，或者剩咧，其实都冇咁多面粉喺度、又唔想咧，因为想试整一样嘢而买一大包面粉翻嚟， 跟住之后就摆到发晒毛，跟住最后又要抌。 系啦，咁啊有啲朋友，但系又想过下瘾，即系尝试下咧煮食嘅乐趣咁样。咁咧，我发现其实咧，而家超级市场有好多嗰啲薄饼咧，系、一啲现成嘅，即系叫做印度薄饼又有啦，或者一啲台式嘅薄饼又有啦。咁佢咧系好好嘅，佢咧系急冻噶啦。咁、你食嘅时候咧，唔需要话预先攞出嚟解冻噶，即系你一攞出嚟喺个冰箱咧就可以，即系 烤佢。 系啊，就咁摆落个平底锅嗰度。佢好快咧就会软身噶啦，咁跟住咧慢慢你再用一啲中细火咧去到烘佢咧，佢就会有嗰个酥皮嘅感觉出咗嚟。咁、呢个咧其实你可以咸食又得啦，甜食又得啦。咁所以寻日咧我就好懒惰咁样咧，用咗呢啲咁方便嘅食材咧去做咗呢一个嘅香蕉煎饼。咁你当然就唔好买啲本身有啲葱喺上面啊，或者有其他味噶啦。咁、你咪买原味嗰只咯。咁、你就可以将佢烘热咗之后咧，就可以包你中意嘅食材喺里边啦，咁你咪好简单咁样加啲花生碎啊，将啲香蕉切咗片啊，咁你见到佢烘咗一边已经成咗形嘅时候，你咪将佢接埋佢，跟住反一反，再煎埋另外一边。咁其实咧加埋嗰啲炼奶同埋朱古力酱咧，已经可以好好食。 哦，呢个甜食好定系咸食好啊？ 嗱，我自己觉得咧如果我整甜品咧，就可以咁样嘅做法啦。咁、因为佢原味咧，佢冇乜特别。嘅味道嘅，佢就係一個薄餅嘅香味啊嘛。你譬如平時咧煮咖喱，亦都可以將佢咧烘熱咗，要嚟點咖喱。其實兩樣都好食嘅。 哇，點咖喱真係好好食啊！即係呢啲餅咧，有好多唔同款式啦。我自己都中意咧。如果我自己出街食去嗰啲泰國餐廳食嘅時候，我嗌咖喱嘅話咧，其實我都好中意咧，就係唔嗌飯，就係嗌呢啲薄餅，因為你可以包住佢啲入邊啲料啦。咁佢點呢啲咖喱汁嘅時候咧。哇！真係邪惡到呢個點，哇！你真係停唔到喎，你會 encore 嘅喎嗰個薄餅。 係喎、突然間你咁樣講咧，今晚我都想食咖喱添。 係啊， 係啊。 即係今晚都容易啲，因為你可以外賣噶嘛，即係嗰兜咖喱，有好多人都話：哇，煮屋企煮咖喱咧，其實咧陣味咧可能久久未能消除。特別好多朋友，譬如而家住嗰啲新樓咧，開放式廚房咧，好大鑊嘅。意思係乜嘢咧？你煮完咖喱啦，你嗰啲布藝 sofa 咧，嗰啲。就會食咗落去啲咖喱味嗰度㗎喇，好難搞嘅。咁所以呢，我幾建議大家呢，咖喱呢樣嘢呢外賣好啦，但係啲餅呢可以好似 Kitty 咁樣講呢，即係喺超級市場嗰度買完之後呢，可能烘返熱佢，或者用啲焗爐呢焗返硬淨佢咁樣。 係呀係呀，其實都我覺得而家呢好多一啲急凍啊，甚至罐頭啊，一啲現成嘅食材呢幫到好多手啊。即係我見到有啲譬如嗰啲日本超級市場啊，或者專係買一啲台式嘢嘅超級市場，佢有好多好有趣嘅罐頭現成嘅嘢咧，好幫到你嘅。譬如有啲咧，佢就係青口咧入咗一罐，其實已經調曬味㗎啦。係咁，可能你煮意粉嘅時候就咁開一罐出嚟撈撈撈咁就搞掂，即係連解凍都唔使。係啊，大家可以即係去逛下超市嘅時候又留意下呢啲啊。同埋咧，我想講埋尋日咧，我買咗一罐新嘅罐頭未試。你知道而家咧咪有好多嗰啲新豬肉啊、新牛肉啊嗰啲。 系啊，嗰啲植物肉噶嘛。 系啊，你知唔知我买咗咩啊？ 佢系植物吞拿鱼肉，即系以前咧咪有啲罐头吞拿鱼罐头嘅，未啊？我俾罐你试下，系啦，我想试下，咦，嗰个质地又做唔做到？即系嗰个鱼嘅味道，即系鱼本身有种腥嘅味噶嘛，佢又做唔做到咧？咁哦，越出越新。 你有冇食过素菜嘅鱼生啊？ 有，其实佢系举药嚟噶嘛。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Kitty 咧一讲呢个罐头咧，我谂翻起我自己都好中意揾啲罐头系好多唔同嘅味道嘅，有啲可能会系鱼肉嗰阵鱼啊，鱼嘅罐头，蒲烧啦，有啲系盐烧啦，有啲咧就系腌嘅咁样，全部咧都系可以好轻松咁令到你一餐咧几丰富同埋几多味道口感嘅一餐嚟嘅，即系就算你普通煮个面咁样，只要你一罐呢一类型嘅罐头嘅话咧，你发觉放喺上面之后个面真系生色不少，即刻多咗一个几好食嘅餸啊，同埋佢哋有啲你唔好谂住喂佢罐头咁样，但系佢哋有啲咧系当地唔同地方主打嘅，所以主打即系佢哋以呢个罐头咧闻名，甚至乎以呢个罐头咧。是作為他們當地的城市一個很重要的出口收入來源，例如韓國有啦，越南、泰國、日本這些不同地方，我們香港附近的地方其實全部都有這一類型他們當地的出名的罐頭，例如如果你說韓國方面，它很多一些醃製的東西都是落落埋呢個 kimchi 落去，咁如果你一食你已經知道其實佢嗰個味係濃郁啦。另外咧就係如果你話譬如日本嗰啲罐頭，有啲係面豉啊，有啲咧就可能係黑椒啊，都係用魚去到做嘅，有啲可能咧就會輕輕煎過，跟住先至入罐頭啊。其實佢嗰個味道嗰、那個口感咧。那个层次都挺好的，咁大家如果你话想试的时候咧，都可以试一试啊。 有啊，之前我在企鹅嗰度就发现了一个鱼的罐头，我觉得很好吃。最重要是咩呢？十蚊鸡，十蚊鸡。你想想而家嗰啲鱼罐头啊，其实起码都廿零蚊啦，系咪先？即系或者你嗰啲咩牌都好啦， 价钱好吸引喎、啊，你话十蚊。 咁我其实初我都系谂住买嚟。 沙甸鱼都买唔到啊， 佢系青鱼，佢系青鱼嚟嘅，佢系青鱼嚟。 我最近食咗一个咩拉脱维亚。一条条嘅呢个小型沙甸 食得咁偏啊！你 四啊几蚊一盎，好好食嘅。不过咁其实嗰我都食过好多次噶啦，但我每次都唔舍得食，因为咧其实佢咧系得一个即系一嚿月饼咁大嘅 size 嘅啫。咁咧 佢一罐系一条， 唔系一罐系有我估三十条。 咁你点食法？ 即系佢系好似手指尾咁。唔係我嚟送走嘅，其實嗰啲魚係，即係佢有啲鹹香嘅， 我仲諗住我嚟送飯添， 個油甘味好濃烈嘅， 唔同層次。 不過咧，真係好鬼貴，因為咧40蚊咧，你已經可以買到個兩餸飯噶嘛。呢個40蚊就係買到一嚿月餅咁大 size 一個罐頭咧。 喂，咁你送走嗰啲粉味生活冇係咁噶啦，係咪先？ 好貴啊！啲嘢好貴啊！ 嗰啲助手啊， 所以我咪話我嗰次買到個罐頭，我覺得係即係如獲至寶咯。十蚊雞仲要有咁多嚿喎，咁同埋佢醃得幾好食噶，即係佢係有我記得有兩種味嘅，有面豉味同埋有呢個醬油味啦。咁佢仲要。细致到咧，你一打开个罐头咧，因为佢将条鱼咧系打横咁切咗，然之后咧再将佢排到好似一个花形咁样啊，所以其实你一打开已经个哇咁精致嘅咁样，仲要有啲咧系 心机嘢， 姜丝喺度，即系佢完全都即系嗰啲腌料咧都系有心机嘅，所以我就觉得啊间唔时都可以买嚟即系看下门口咯。 系啊，即系你话如果有啲咩唔想出门口嘅，又唔想即系嗌外卖都嗌到个口歪晒嘅时候咧。可以試一試呢啲唔同層次嘅食物啊， 罐頭好勁啊！呢個如果你喺嗰啲日式百貨店咧，即係買罐頭可以買到你窮 嘅，係啊， 因為咧30-40蚊一罐罐頭喎， 有啲咩凡納貝嗰啲咧，係 啊，你買八罐啦，大概咧已經冇300-400蚊嘅啦，其實都幾過分。 啱啊，你留翻啲嚟用消費券。 我係中意食罐頭嘅，即係可能一聽到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哇，捱罐頭啊，好慘好慘，因為咧其實好多中高端嘅罐頭咧，佢唔係同你講笑嘅，可能80蚊啦，一啲好靚嘅一啲吞拿魚啦，其實咧係80蚊，你可能會話80蚊可以食到刺身啦，係咪 sashimi 啦？但你竟然係愛嚟買罐頭，但係佢個罐頭咧，佢又釀製同埋醃製得好好， 佢好味得啦。 有陣時你發覺罐頭嗰個汁咧， 係 係 哇， 嗰、那個汁 佢先係精髓係 啊，你我嚟煮面又得嗱。其實香港人都好多咧，就覺得即係諗住三餐對自己好啲嘅時候，就算你淥個面咧，有啲人真係中意用呢一個罐頭鮑魚嘅喎。嗰啲汁咧就倒埋落個面嗰度啊，跟住係啦，跟住你一兩隻咁樣當係慰勞下自己咁樣。 其實沙甸魚咧齋隊咧，即係齋食咧，我已經好開心。 我都覺得好正啊！ 沙甸魚咧，你食唔食辣嘅沙甸魚啊？ 食，但我試過咧，佢依家即係最傳統嗰啲沙甸魚咧，未出咗面豉味嘅。哇，唔得，面豉味好 要辣先好食。 係啊， 我以為夾麵包嗰啲幾正， 連埋條辣椒我都食埋。 係啊，我連埋條蘿蔔都食埋，唔知點解有條蘿蔔喺度，但係嗰個都係最好。 點解有條蘿蔔喺度咧？ 你 淋曬㗎啦！ 你食高級 係啊，嗰個老伯伯嗰罐咯。 你嗰啲經驗，即係食翻綠色青色嗰只就普通啲，但係嗰只夾麵包都幾好啊！我覺得都係啊， 得閒搜羅下睇下仲有啲咩特色嘅罐頭可以同大家介紹下。 好好好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